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今日加翻 Brian 哥，我哋又有 Crazy Four， 我系小张张，早晨。 小羊羊回归、 哎， 跳飞机唔使夹跛跛。我是小依依， 跳跳跛跛，好耐冇人讲， 好耐冇试过啦，系咪？佢完全唔知道我哋讲 乜嘢，我听都冇听过， 唔需要知道系乜嘢，佢跳飞机都唔想咁样。 我想讲，我真系丽睿姊妹第一句同我嘅第一句一模一样、啊。 嚟啦， 小羊羊回归，又有得开咪，见翻 Michael 大佬。例如前輩同埋馬龜龜， 好嘢！ 好考下你啲，智力有冇進步？有一日有班英勇嘅特警叔叔拘捕咗一個恐怖分子，你知唔知恐怖分子嘅媽咪係邊個？五、四、 恐怖分子， 三、二、一，恐怖分子嘅媽咪就係恐怖分母。 好无聊、 啊，又嚟智力测验极短篇啦！ 喂，好嘢！好啦，三小时嘅节目风骚范围啦，玩得就嚟啦，唔玩得都要嚟啦嗱，阿小羊羊今日回归，讲下你嘅旅程好唔好啊？ 可以啊， 我阵间同大家分享下。 有新嘅老师嚟咗啊！ 系啊。早上有阳光，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下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听紧风骚快活人，属于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 将平凡成为迎风的帆，将耀南成为蓝天的蓝，世与世界会变百花世界。 每逢礼拜一咧，我哋喺一阵间十一点后咧，就会有呢个古故下学语文。咁啊，今日咧就系新老师， 新老师嚟咗啦。 咁啊，就留意一阵间呢位老师教啲乜嘢啦。 冇错 啊，好啦，小羊羊回归。 我咧可以分享一下我過去一個禮拜究竟去咗邊度咧？其實咧我就去咗一個交流團，一個九日八夜嘅交流團。咁呢個交流團點解無啦啦會出現咗嘅咧？就係因為咧其實係一個香港杯啊外交知識競賽，類似一個中學學校之間嘅一個比拼啦， 問答比賽 係啦，問答比賽啦。咁佢哋咧就係外交部去舉辦嘅，咁佢哋就過五關斬六將，最後咧就成為咗最後勝出嘅11學校。咁所以就被邀請咧去翻內地咧進行一啲有關外交啊或者認識國家國情發展嘅一個交流團。咁個贊助商就係香港賽馬會嘅。咁所以成個 trip 咧，我哋都要多謝香港賽馬會咧，因為有佢哋嘅贊助咧，我哋都可以叫做我自己覺得都叫做係住好啦，食好啦。所有嘢都包办晒咧，我哋乜嘢都唔需要担心嘅。咁我哋可以讲下啦，我哋分两个地方去啦。我哋第一个地方就去咗北京，系啦。之后第二个地方咧就转至呢个厦门。咁可以分享下北京我哋去咗咩地方啦？ 好啊， 冇错嗱，北京咧大家嘅感觉都系一个历史文化比较浓厚啊嘅地方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第一个景点要去咧就系呢个北京嘅故宫。咁但系故宫咧系啦，我之前其实我翻去内地拍嘢嘅时候咧，我都有去过嘅。咁但系今次去嘅唔同咧，就系因为佢真系有啲贴身嘅一啲叫做 tour guide 去就住每个景点去讲解啊，去分析 历史背景， 系啦，同你自己一个行系完全唔同嘅。咁呢个时候咧，考下大家问题啦。嗱，北京咧就称为呢一个世界五大宫殿之首啊，劲嘢嚟嘅。大家知唔知道？咁其余嘅宫殿系啦。是咩呢？ 印度嗰个系咪？印度 冇嘅，冇印度嘅系。 希腊 都冇嘅，都冇希腊嘅。 法 国。法国有，法国有。 法国， 法国嘅。 英国啦， 英国都有。法国嘅咩咧？宫啦。 凡尔赛。 宫殿啊，宫殿之首啊。 冇错，法国嘅凡尔赛宫啦，仲有咧英国嘅。 英国肯定。 白金汉 宫啦。仲有咧，仲有两个。睇下有冇 俄罗斯？ 俄罗斯嘅咩咧？ 克里姆林宫， 冇错，克里姆林宫啦。 哦，好多宫啊， 冇错，同埋仲有一 个正衰宫， 正衰宫，冇错，就是、马老师嘅正衰宫啊，同埋美国嘅白宫。 哦， 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哇。國家真係勁啊，係嘛？即係咁多個宮，竟然仲係之首喎。咁所以我哋嗰一日就行咗，都一個上晝喎。但係你諗下，北京嘅天氣係成40度喎、我哋嗰日行咧，啲同學仔，如果你冇帶遮啦，咩就防曬都唔查啦，其實係會變咗曬傷咗啦。 但你又冇咩事喎、啊？睇落 我就有帶，即 係黑少少少 咁，少少咯。我就好難曬黑嘅。咁呢一就第一個地方。咁我覺得都即係大家如果去北京旅行都會去到噶啦。但係我覺得呢個 trip 咧最犀利嘅地方就係、是。你有錢或者你有時間去咧，都唔會俾你入嘅，就係咩咧？有兩個地方，第一個就係北京嘅外交部。平時我哋睇新聞，即係咪見得多嘅？可能有啲外交部發言人啊，會出嚟講嘢啊。咁我哋就正正係入咗去嗰一個你會見到一個藍色背景啊，冇錯啦，新聞發佈會又有個新聞發佈會嘅嗰個地方。咁亦都同平時喺電視上都有見到佢嘅。就係、是、一個一位無靈發言人，一位北京嘅外交部嘅發言人，咁就同佢合照啦，係啦。咁又問下大家點解個外交部嗰個背景係藍色嘅咧？ 我知道，因為夜影嘅時候有時 cap 啲相係，好似電視嗰啲 chroma key， chroma key 咁。又唔係喎， 唔係， 佢有個原因嘅，佢代表一樣嘢嘅藍色。 天空嘅藍 嗱，差唔多相反唔係天道嘅 海 啦，佢係代表海，佢係嗰種有種海洋啊，一種和平嘅感覺，即係代表住我哋中國係一個和平崛起嘅意思啦。咁之後仲有去 做足資料搜集喎， 唔係咁 佢本嘢喺度啊， 關事啊，本嘢冇寫噶啦，要前輩，你知唔知我去嘅時候，我係有，我真係好認真，因為我覺得咧，因為首先我有嘅任務係咩咧，我要幫 其實你做咩？你負責做，我都想問 啦，我負責做咩咧？其實咧，外交部嗰啲邊有好好嘅，佢哋咧就邀請香港電台咧去為佢哋呢個交流團咧進行一個拍攝，即係想記錄翻同學仔成個係啦、九日八夜入邊佢哋嘅一啲經歷啦。咁我諗其實都係一個幾珍貴嘅回憶，即係可能到當我係啲同學仔，可能我過咗廿零三十年之後，我可以有機會去睇翻自己青春嘅歲月，其實係一個 仲青。 對於你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 我就好難得機會，因為咩咧，真係入唔到噶， 係 啦，所以我自己都一個知識上面嘅增長。咁同埋就可以又講下，譬如仲有啲咩地方係我哋有錢都入唔到咧？呢一個國家嘅 钓鱼台国宾馆， 哇！呢度 系咪？我一去到都觉得哇，犀利啊！因为去到咧，好似一个叫做咩啊避暑嘅山庄咁样啦。咁、你入到去咧，先唔好讲个地方，你入到嗰啲人啊，接待你嘅人啊，大家估系一个乜嘢级数，即系乜嘢感觉嘅人啊，接待你啫，可能递杯茶俾你啊，递条毛巾俾你，嗰啲人你觉得系点嘅咧？系。 你形容飛機頭等艙嗰啲 類似啊，仲要勁過飛機頭等艙嘅就可能係好身材好高挑嘅啦，女仔就好身材高挑，係一個 model 咁啦，男仔都有一個 model， 即係個個咧 個個 我都叫高嘅啦。我諗啲女仔咧著住埋高踭鞋咧，如果我寒背嘅話咧，可能佢都高過我。 哇！ 係啦，你諗下嗰種 好似籃球隊成員咁。 冇錯啦，咁我話啊，點解係咪有精心挑選過？佢話梗係啦，因為我哋接待每一個國家嘅領導人係一定要即係可能展示國家最好嘅形象俾佢哋啦，同埋就好搞笑。可能譬如我哋去放低一隻叉啦，放低嗰碟菜啦，我哋一定要同一個時間，係唔可以有人快啲，有人慢啲嘅，因為可能會覺得即係國家領導， 你講嗰啲即係服侍你哋嘅， 服侍我哋嘅人，即係可能佢哋 擺低嘢 係 一 間嘅，係即係佢話如果服侍國家領導係要一齊嘅，因為佢話驚如果有先後咧，就會可能即係國家會有比較之間，同埋咧又考下大家啦，呢一個釣魚台國賓館入面咧一共有十八個。系咪叫厅？我唔知道中文叫咩啦。十八个住一个建筑物啦，十八个会所咁样啦，去接待呢啲国家领导人嘅。但系咧，佢虽然有唔系，虽然我重复先，唔系有十八个，佢有十去到十八号啊，即系由一去到十八号。但系佢唔系有十八个，点解咧？因为佢中间啲号数咧系 miss 咗嘅，系冇咗嘅。大家估下有边啲号数 miss 咗，同埋点解？ 系咪嗰啲传统嗰啲咩四字啊？ 冇错啦，即系可能四就冇啦，冇错，十三就冇啦，因为四系国家，即系中国嚟讲系唔好意思啦，即系唔冇意头啦。十三就外国觉得系 bad luck 啦。仲有一个我都估唔到，就系一号。 哦， 点解一号唔得咧？ 因为如果俾咗你一号，你好似威威咁。 冇错啦，即系好劲啊！大家，即系如果譬如有个国家元首嚟咗，咁边个系一号咧？系嘛？边个攞呢个 number one champion 嘅意思啊？咁所以佢系呢啲嘅 numbers 系omit 咗，即系 考虑得好好， 系啦，系删除咗嘅。咁呢一个就我自己觉得几 impressive， 因为无论个景观 上面嘅嘢， 系啦， 佢好好感， 好 谂 得 好 清楚，冇错。因为可能即系去到国家层面啊，所以一样嘢少一样嘢，多一样嘢都可能代表住国家嘅荣誉。咁我觉得呢个体会都几深嘅。 系咪可以睇翻我哋？即系你嘅 可以嘅，系啦，可以嘅。我哋拍摄嘅，我哋一共会分两集去播嘅，每集大概三十分钟咁样。咁之后除咗一啲历史文化或者系一啲系啦，历史嘅一啲嘅景点之外咧，我哋都有去到一啲了解中国先进科技嘅地方。 哇！ 就系咩咧？嗱，第一个就系我唔知乜讲乜得嘅，即系腾乜嘅地方啦，系啦，即系互联网嘅先驱腾乜嘅地方。哇！入到去嗰种都唔可以叫大厦，入到去嗰种现代先进宫殿啦，哇！成层望埋去咧，你都系望唔到尽头。咁地下有饭堂啦，即系有篮球场啦、足球场、有健身室啦， 佢全栋噶嘛， 成栋啊，成个栋你都唔知道由去到东边去到南边去到边个位置，好大嘅。咁我哋就去到参观佢嘅展厅啦，你会觉得哇，真系好似去咗我谂三十年后嘅 世界 咯，即系所有啲 好有未来嘅， 好有未来嘅感觉嘅，系啊。之后仲有一个就系我好期待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地方是可以看到譬如我们的嫦娥系列啊、天宫系列啊、那些返回舱啊、那些火箭啊的实物、是不是譬如杨利伟坐过的那个返回舱啊那些东西那也都他很好的他们那边派了一个中国科学院士叶院士呢就去跟我们做了一个钟头的演讲。那么呢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他本身介绍他出张照片呢就譬如啊，陣間葉院士出嚟講嘢，咁佢 show 佢張相啦，係黑色頭髮嘅，但佢出到嚟係白色頭髮， 即係好多年先， 係即係投入咗呢個科技事業，已經係可能半個世紀或者一輩子啦。即係你會覺得你見到佢出嚟同你分享，佢真係好中意 航 天科技 嘅， 係啦，佢亦都有講過一啲好即係民族性嘅一啲鼓勵嘅説話，你聽到咧都係真係熱血沸騰。即係佢話點解中國？即使可能是即可能五十年代的时候咁落后啊或者咁穷但都要发展一个航天科技他就讲了一句说话他就说因为如果你落后呢就会被人挨打。即其实都是讲的一个即国家的荣誉啊国家的尊严啊民族的尊严啊还有就是 佢亦都分享過一個事例，佢話啊，其實咧我年薪咧得40,000多嘅咋，但係咧試過有一個即係高科技嘅地方咧，去邀請我咧係講緊俾佢唔知幾百倍啊、幾十倍啊，佢都冇動搖過，因為佢真係對於航天科技呢件事係可以好熱愛同埋好有使命感，係咁，所以我自己聽完都覺得哇！真係 好了不起， 係啊，好了不起嘅一啲中國嘅英雄啊，咁、 樣 咁就係北京嘅部分啦。咁廈門嘅部分咧，我就長話短説啦，因為咧真係遇著剛剛啊。 不一陣間講啊， 又得啫， 係啊， 一陣間聽日翻嚟講啊，係 啊， 好冇？ 好啊， 好啊， 咁就可以 做 我哋九日八夜嘅交流團啊。 嗯，都好辛劳啊！知道又要做呢个大事啦，访问啦，同埋咧 拍摄啊， 拍摄啦， 夜晚又要敲啲同学仔访问，我覺得最期待就系呢一样嘢。 点解啊？ 究竟佢入边做乜嘢啦？有冇间房好乱啦？因为我哋要做一啲拍摄嘅，同埋因为我哋咧行程最后一日咧。有個分享會嘅，佢哋要就住個分享會去做一啲表演。 好，非常好啊！咁答完之後咧，我哋翻嚟繼續講講今日嘅旅程嘅。同埋今日呢位新老師啊，喺11:00之後，估估下學語文呢、這個語文真係好特別。咁大家一陣間就睇下到底佢點樣教同教啲咩咯。先咧10:30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部总主任庄龙五表示，截至朝早8:00，消委会共收到48宗有关侨英教育嘅投诉，涉及金额达到560,000，当中涉及最高金额嘅个案超过50,000元。他表示，消委会正系联络有关负责人，了解会唔会因应事件作出相应安排，继续履行合约责任。如果未能够提供服务，亦都需要安排退款俾消费者。庄龙五表示，商户如果因为财务问题结业，一般消费者会成为没有抵押的债权人，可以成功追讨款项的机会亦都相对较微。他呼籲家長如果以設有退款機制的付款方式繳交學費，例如信用卡，應該盡早與信用卡中心聯絡申請退款。又提醒有關家長要留意簽帳時間是否時隔太長，或者以信用卡分期形式進行繳費，都有機會影響到退款的成功率。康文署计划就辖下场地的舞台工程分为4级，正是咨询业界意见。署方建议将辖下场地的舞台工程分为 A、B、C、C 加4个类别。至于独立第三方审核的要求，只限于场次在10场以上，以及采取 C 加类别的制作，即是非常复杂和非人高空表演。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化工部前主席司徒嘉诚表示，他认为处方现时定在10场或以上，就要独立第三方审核，只是一个想法，并非划线位。最重要仍然是达到尽可能移除安全隐患，提高安全性，而又了解用者困难的目的。香港舞台技术及设计人员协会内务副主席陈力恒表示，若果要满足 C 和 C 加类别的认证要求，聘请工程师已经需要5位数字的预算，相当于中小型剧团整个表演的预算费用，实在是难以负担。高等法院早前拒绝就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批出禁制令。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法庭与政府就该歌曲作为宣传或传播的用途会危害国家安全的立场是一致。他又说，法庭考虑到国安法同样能够起到检控有意图传播歌曲的人，为避免造成一罪两检的情况，因此技术性作出拒绝批出禁制令的决定。就部分音乐串流平台重新上架《愿荣光归香港》，汤家华认为相关行为属于不智， 發布者容許歌曲任意被他人傳播的行為等於挑戰法庭，認為相關發布者有機會觸犯國安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2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6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3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2，升6.8；美团148元，升5.6；阿里巴巴99元，升3.1。盈富基金20.76，升3.4；小鹏汽车89.75，升4.65；快手69.65，升4.2；恒生中国企业71.88，升1.72；港交所329.4，升5.2；京东集团162.5，升9.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1，日元141.55，瑞士法郎0.872，加元1.325，人民幣7.143，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101，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33262点，升503点。港金報18205元，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19美元，卖出19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啦，车龙排到去圆洲角公园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圆洲角公园。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中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锦田公路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青山公路元朗段啦，近住东城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朗庭酒店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噶。就是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朗庭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运输署宣布，为咗配合8月2号星期三0时0分喺三条过海隧道，即系西隧、红隧同埋东隧实施新收费而更新设施，东隧同埋西隧嘅收费广场缴费通道，到时将会短暂封闭，大约系5分钟，驾驶者咧要小心驾驶啦。咁另外，西隧都会喺8月6号朝头早5点钟开始实施已通行，东隧就会在8月27号上午5点钟起落实。各位记得尽快开立这个已通行的户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画笔是描绘美好的工具， 这个世界是很美妙的，好似个夜空一样嘅浩瀚，冇办法系了解到所有嘅一切。但系我哋每个人咧就好似天空上嘅星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发光嘅好独特嘅一面。 星期日晚上8:30，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美画人生》，主持黄子瑜邀请香港美协副主席廖井梅分享佢嘅《美画人生》。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多年来嘉许一众优秀学员，以他们的奋斗故事为一众年轻人打气。 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将于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意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继续我哋风骚快人啦，咁一阵间咧就我哋会有新老师啦，11点啊，哇佢好早嚟到啊，同埋呢位老师咧，虽然位女老师啊，哇佢好似高过马小强，好犀利。 佢系篮球队嘅， 好犀利啊！ 佢啲广东话好地道。 但我哋一阵教咩，一阵间先话俾大家听、留意住啦 吓。 好，喂，其实讲到咧，即系阿小羊羊旅行啊，去拍嘢啊，咁样去大道真系好多嘢睇嘅。咁咧有一样嘢咧，我想问大家，你其实中唔中意睇嘅咧？一啲叫做比较危险啲嘅同动物嘅表演，咩？塞个头落个诶鳄鱼头啊，大笨象揽嗰啲人啊，嗰啲 唔中意 吓。但系啲好多游客咧就好中意睇。我今日睇咗个新闻咧，佢印尼有个嘅叫做表演者啦吓、就表演啲乜嘢咧？我 exactly 喺好多年前喺泰国睇过呢个表演，而佢嘅下场咧系同嗰一次我睇咧系完全一样。佢就表演乜嘢咧？就系同毒蛇接吻啊！咁啊，嗰啲毒蛇场咧咪会耐唔耐咧会有啲咁嘅表演嘅，咁大家坐晒喺度好简陋嘅嗰啲观众席啦咁样，咁啊好简陋嘅啫，即系一啲长凳、长凳、长凳咁样，前面嘅空地咧就系佢表演噶啦。印尼呢个男人咧，佢就表演吻嗰个毒蛇咧，就俾个毒蛇伏一声。你知道蛇咬咧其实好快的。快到咧，系咬咗你先知道，伏咁就已经咬住咗啦。咁佢挣脱咗，冇事啦。挣脱咗之后咧，但系过咗大约30分钟咧，佢就已经即系冇晒知觉啦，送去医院救唔翻。我上次咧睇嗰个演出 exactly 就系一样啦。咁咧我就喺泰国，咁啊坐晒喺度啦，大家就有大有细咁坐晒好开心咁样。咁嗱，即系我哋作为观众咧，我哋觉得实得嘅，你唔会有事啊，专业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当时我就觉得。几毒嘅蛇冇事嘅，咁佢咧就表演咧，叫做又同样又系锡嗰个蛇，我唔知点解谂埋晒啲咁鬼危险嘅玩意。咁但系佢之前咧仲要强调嗱，记得我哋呢度系山上面嚟嘅，去医院咧要唔知1个钟头，但系咧如果毒蛇咬到咧，唔知30分钟定45分钟咧就发噶啦，咁样即系就算而家揸车抌去医院咧，其实都救唔到噶啦。咁当时咧佢就表演到。 真係說時遲話時快，佢一上石埋嗰條蛇就伏咁樣咬咗佢一下，冇咬住，咬咗一下啫。但係當時咧，我哋見到佢呆咗呆，跟住有少少嗰啲鮮血咧喺嗰個下巴地咁樣滴落嚟。跟住你知唔知佢點咧？嘣一聲走咗出去，跟住已經冇咗人啦，走出去。但係嗰條蛇仲喺地一躝下躝下，即係作為觀眾嘅我哋咧，其實係幾哇咁點啊咁點啊， 係其中一個表演嚟 㗎，係啦， 係 咪 plan 咗？ 係 啊 係 啊，觀眾會咁諗。 所以叫做嘅就係條蛇去咬佢嘅話，一定要咁樣講㗎嘛。佢哋話其實已經剝曬嗰啲牙㗎啦嘛， 係咪啊？觀眾成日咁諗，但都係佢冇翻嚟。咁跟住咧，有個助手咧，即刻跑入嚟咧。 咁你跟進呢件事，佢死咗啊？ 我冇跟進啦。 咁你又話同佢呢個件事一樣，我仲以為哇，你睇住佢，即係係啊，佢以後就已經救唔翻啦。咁 我哋淨係後屘跑出去咧，見到佢去老遠嘅地方揸車走咗咋？ 嗯， 即係成件事 仲係佢自己揸車走啊？有破綻？ 我都覺得係成件事真 係 搞到。 佢呢係兜你後生啫。 佢同你講 到你啦，到你要出啦， 製造危險 係 咪？ 又話咩？喺呢一度要揸个车去个医院最近都要，系啦， 我唔知啦咁样， 你唔知 咁，但系我想问，咁睇紧嗰班观众就 大家好莫名其妙咯， 边个 鬼叫咯， 成条毒蛇喺度， 同埋个 show 要呢啲效果， 同埋个 show 根本未完噶嘛，即系佢我睇咗一阵嘅啫嘛，唔知第二三个已经嚟过啦，咁佢已经走出去啦，咁点啊？咁跟住 咁点收拾呢一个残局啊？ 好收拾啦， 总要收拾。 大家睇第二样，睇斗鸡啦，咁咯。 即系其实佢收晒。大家嘅 ticket 錢之後走咗佬啊！ 咁人哋俾蛇咬嘛， 鋪排，我唔信佢俾蛇咬咯， 真係 㗎。唔信， 我信咗好多年啦，我仲话哎呀嗰人而家跌点咧咁， 品啊嘛你个人， 谂唔到啲蛊惑嘅， 系啊呢啲衰嘢， 即系你觉得 你唔系蛊惑呢啲地方，系啊，呢啲嘢你谂唔到， 系啦，唔系嗱，真系啊，佢冇必要喺山上，如果真系有危险嘅，我 佢 个 场喺山上嘛， 我都要顾及嗰个表演者嘅安危啊， 嗯，冇错冇错， 我就觉得冇理由咁容易就中招啊， 我真系应该准备嗰啲咩咧，蛇解蛇。嘅毒液，即系解蛇嘅一啲解药， 血清 系啦，血清摆喺隔篱，可能有啲急救队， 系， 即系因为你做一次表演又咬一次，做一次表演，咁几时可以你即系用个身体嘅健康嚟咁样唔划算噶嘛？即系咁咯，系。 但系咬得多有抗药性噶，即系如果系同一条嘅，即系 冇事啊， 我乱咁噏咋，即系等件事可以分离啲，系咪啊？ 我 就有害你，佢咬之后嘅话，你个身体嗰就唔紧要啦，佢啲毒 免疫咗啦， 系啊，免疫啊，冇事。 同埋呢个系一个局嚟嘅，即系 sell 你张飞咧，嗱， 喂，我 觉 得呢啲咁嘅嘢咁应该你好清楚，因为 所以我要 呢啲咁嘅表演系嘛？好，有咩破绽？第一 嗱，如果收200蚊，话有一个钟头去 show 睇， 佢而家十分钟就走人， 但十分钟就完。你后边嗰啲几乎咧就系话 佢无以为继， 冇错， 佢根本就无以为继， 根本就系得15分钟嘅。 我又唔好意思闹佢，因为佢自己受伤，系咪咁意思咧？我系 杨洋，你同唔同意啊？ 嗯，但系其实佢呢一个做法咧。佢只係俾一啲第一次嚟睇嘅觀眾用， 咁通常都係第一次睇嘅啫。 咁有啲觀眾我再想睇啊，或者我介紹啲朋友嚟睇，喂，我睇完，喂，佢嗰個人俾人咬咗走佬啊，我介紹馬老師嚟睇，馬老師又話，喂，佢又係俾蛇咬咗走佬啊，其實總會俾人揭穿呢一個嘅陰謀。 但我又覺得總唔會俾人揭穿，你呢啲多數都係嚟睇一次嘅啫，跟住你覺得都係揾品。 係啊， 你唔會睇。 或者好似有啲人，就好似 Michael 大佬咁，佢真係記咗成世咯。 唔係你有冇？ 佢真係擔心佢成世咯。 我想話 你有冇睇 成世嘅就係得佢一個。 佢仲要記埋喎，喺前面 到而家， 係啊一個鐘頭。 仲要同大家娓娓道來。 佢仲要擔心佢嘅安危。 擔心佢有事。 我點解會睇咧？其實我嗰次咧就喺街上邊一啲叫 tour centre， 咁有啲介紹。先生，你睇過啦，好睇啊，嗰啲嚟嘅，即係我唔係旅行團帶去嗰啲，我自己盲中睇咗，跟住佢有架車喺酒店車我去嗰啲。 貴唔貴啊？ 睇第二啲嘢， 我都諗係啦，因為其實佢個應該係介紹嘅就係與毒蛇接吻，咁佢以為嘅就係同毒蛇 蛇美人接吻，佢 fill in 咗兩個字，與毒蛇美人接吻， 終於揭發到佢暗黑嘅一面。 點解去到係睇啲咁嘅嘢？ 真係與毒蛇接吻。 先 Shirley 嘅呢一首 Someday， 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网上情，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规则。人大咗啦，知道成年人嘅世界原来有多嘅潜规则，以下可能就系其中一啲。第一，好抱歉，呢个社会就系唔公平。年轻时候嘅我哋睇咩都觉得咁唔公平噶，粉世习俗，有时都为自己嘅坎坷揾一啲心理嘅慰藉。不过其实今日话俾你听，社会其实真系唔公平，有人靓仔过你，靓女过你，有才华过你，有钱过你，有地位过你。认清之后，之后嘅每一次收获就成为你嘅馈赠啦。真心唔一定可以换回真心，以前嘅我觉得信任可以换嚟不被辜负。真心可以换嚟感同身受，不过人大咗，慢慢明白，喺好多人睇嚟，你永远系戴咗另一张面具。付出过就付出过，唔好太在意。对人好就对人好，唔好期待一定有同等嘅回报。第三，做自己，唔好太介意人哋嘅评价。无论你怀住几大嘅善意，有阵时都会遭遇恶意；无论你抱有几深嘅真诚，有时都会俾人怀疑。无论你呈现几多嘅柔软，仍要面对刻薄；无论你几安静做自己，仍然会有人按照佢哋嘅期待去要求你。所以做自己啦，唔好太介意人哋嘅评价。第四，比智商、比努力更重要嘅系情商。25岁以前恃才而骄，觉得自己聪明又努力，做乜嘢都可以成功。25岁之后发现，如果你学唔识聪明咁做人，学唔识控制自己嘅脾气，学唔识点样留俾人哋好嘅印象，咁你会进步得非常艰难。所以话俾你听，智商同努力重要，但更加重要系情商。第五，学会不解释，无论系唔系受咗委屈，都唔好急着解释。冇乜嘢比结果更加令人信服。第六，努力唔系咩值得骄傲嘅事情。你再努力冇成绩，都唔好似懒，系觉得自己做咗好多嘢咁样。如果人哋轻轻松松已经做到成绩嘅，咁只系证明你嘅冇能力啫。第七，冇咩人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你，对所有给予你方便嘅人表示感谢啦。因为真系冇人必须帮你，而即使你曾经帮助过人，亦都唔好要求人哋要帮翻你。最后，工作上识到朋友系一件需要运气同技巧嘅事。有时可能同事同自己之间好似隔一层沙，你觉得难过，唔好郁郁闷闷。点解同事背地里仲要踩自己一脚？唔好以对工作上嘅任何友情有过高嘅期望。因为朋友同同事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就是大人世界的潜规则。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do feel I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话你知，一个厨师有冇经验，凭佢外表就略知一二噶啦。 借问声要点睇咧？ 睇佢对手，如果佢对手充满伤痕嘅话，就一定系经过历练，就好似我咁啊，辣亲戒亲不在话下。呢一条咁触目惊心嘅疤痕，就系用绞肉机嘅时候整到噶啦。你呢个新丁笑咩啊？ 师傅，我笑你冇安全知识咋。 你连刀都未揸稳，识啲咩啊？ 至少我知道用搅拌机、碎肉机呢啲厨房机器，一定要装好护罩。清洗嘅时候一定要先掹咗个插头，将肉放入碎肉机嘅时候一定要用推肉棒，双手唔可以接触转动危险嘅部分，咁先至安全嘅。师傅， 我咁多年啊都系咁做噶啦，怕咩？呢啲伤痕咧先系经验嘅证明啊！ 既然系咁，我就唔可以留你喺度做啦。 你凭咩咁讲啊？ 就凭你做咗咁多年都冇正確嘅安全意识，又冇相关嘅安全知识，同埋我系呢间餐厅嘅太子女咯。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罗莉， 二台话你知。 二台话你知，好啦，咁听完呢个思想之后咧，到早上十一点钟翻嚟继续风骚范围。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估下估下，学语文，我哋今日咧有新老师介绍，我哋今日新老师靓女， 呢个就系哇珊珊老师啊，篮球健将。大家嗱，佢俾一个问题我哋估，然后我哋再睇下我哋今日学咩语。 好，好，有请珊珊老师。 欢迎珊珊老师， Hello, 大家 Hello, 你好。 好， 咁我今日第一个字咧就系念布， 念布。 好，俾少少嘅 tips， 我哋系食物， 食物嚟嘅，食得嘅。 念布， 香蕉。 唔系常用嘅都常用嘅， 常用嘅 即系常食嘅， 常用嘅。 佢系一种材料定系一种一即刻食得 嘅面啦、啊，饭啦、啊、 都食得嘅，你食得到就食得噶啦， 食到就食得， 系啊，生食嘅， 生食嘅唔系生果， 唔系生果， 属于生果嘅。 哦， 菠萝，你我估苹果，你估 菠萝， 菠萝，你估咩？ 提子， 唔啱， 都唔系 常用嘅，香港常用嘅， 橙咯， 系都系橙啊，苹果嗰啲， 食下饭都可能会见到 提子， 食下饭都会见到， 食饭嘅时候会见到 嗰啲系咪咩洋葱嗰啲啊？算唔算 生果又点样咸鱼啦？ 你冇料，你又珊珊老师， 系啊，佢专搞事啊！ 哇，你 通常我哋煮咩菜啊？估咗啦，头先估咗啦， 士多啤梨。 No， 念布， 念布，大定细噶，即系个体积大定细噶。 拳头咁上下啦， 拳头咁上下。 但不过拳头因人而异嘅， 系你又啱嘅， 呢个老师 你又啱嘅。 唔系生果食饭会食到 嘅， 系生果嚟嘅，食饭会食到嘅。 又唔系橙，又唔系苹果，你啊？ 咩食？ 又唔系蕉，提子 一讲就知噶。 我估咗提子啦， 西瓜。 西瓜点会拳头咁大啊？ 西瓜点会成日食到啊？ 你个拳头有冇咁大啊？ 茶餐厅有噶啦， 菠萝咯，菠萝包 唔系， 茶餐 仲有茶餐厅除咗菠萝，仲有一样嘢， 柠檬 耶！ 但我哋唔可能食噶， 黏都系啊， 柠檬茶点啊？黏布甜， 柠檬茶， 经 常 常經常用得到嘅，係啊，檸茶。 念布係咩文嚟㗎？由你啊，老師。係 咩文啊？誒，念布咧其實係烏都語。 烏都語。 烏都語係係係。 烏都語係邊個地方嘅一個語文咧？ 在巴基斯坦是最常用的一个语文来的。 哦，就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山 寨 老师。 好 嘢， 好 嘢，多谢。可唔可以等我哋了解多少少？因为我哋听过除了乌都语之外嘅话咧，仲有其他嘅一啲语言嘅，例如可能嘅就是印度印地语，同埋嘅就是旁遮普普邦语，系咪啊 ？Punjabi 系啦 ，Punjabi。咁其实若果系嘅话，系咪可以大约分呢三个？定係可以點樣？等我哋了解一下呢一個 比較有趣嘅念布呢一個字咧，其實喺三種語言裏面都通到嘅。 哦， 係啊，係檸檬呢一個字， 因為佢哋三種語言都係講念布， 都係講念布 嘅。哦， 佢係咪來自嘅就係唔同嘅地方咧？即係如果你講緊嘅係咪可以叫做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三個嘅就係佢哋嘅方言咧？ 嗱，其實本身印度同巴基斯坦同一個國家啦，咁佢哋不嬲咧都係用緊同一個。 语 系系啦，即系叫做好似我哋如果讲香港讲广东话，咁我哋都有普通话，亦都有唔同嘅方言啦，客家话系啦，潮州话，咁我哋嗰边都会有呢样嘢嘅。咁其实佢一直以嚟咧都系分咗可能唔同嘅种族啦，咁啊即系唔同嘅宗教有唔同嘅话去讲啊，分咗嗰个咁嘅方言嘅咁样。咁所以就会有旁遮普语啦，会有印地语啦，会有呢个嘅乌都啦、乌都语啦，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大家都听得明大家讲乜嘅，咁咪未必可以即係未必讲得到，但係会明你讲乜嘢囉。即係包括尼泊尔都係讲印地语㗎，佢哋个 second language 就係印地语囉。 文字方面呢 文字都唔一样㗎喎。 係啦 係啦。 即係你听得明但係你写出嚟嘅时候係完全唔一样㗎。 唔一样㗎。係呀係呀。即係我哋平时咪见到有啲蛇仔文囉，我哋所谓嘅见到有啲蛇仔文。 係呀 唔知点样样咁样㗎。 唔知佢哋系啦。 佢咧就係由幼稚咗嘅，其實就倒翻轉嘅，係啦，由幼稚咗去寫嘅。咁咧就嗰個咧就會係所謂嘅阿拉伯文，其實係阿拉伯文。咁咧就都係用 alphabet， 即係用嗰個好似 A B C D 咁樣去組織嗰一個字，咁啊黐埋一齊去連住曬佢哋嘅。咁佢就會根據嗰個每一個字母去砌成一個字去讀咯。係啦，咁印地語都係嘅。咁印地語咧就由左至右嘅。咁但係佢就會上面有一畫嘅，一條畫一條線咁樣去連住曬。嗰幾個字，嗰幾個字母，咁你就知嗰個一個字啦。 哦， 咁你印地語你就覺得好似好工整啊，正正方方，正正方方，正正方方，睇睇係啦。咁但係蛇仔文咧就會由幼稚咗咁樣，又係一撇一撇一撇咁。 一撇，你係咪全部識睇曬㗎？ 係啊，佢總言之，佢就一接接開咗咧，連開咗嘅話就係一個字。同英文一樣咯，連開咗就係一個字。 蛇仔文就係來自個語系嘅，就係阿拉伯啦。咁但係如果係另外嘅印度，就係嚟自 有冇嗰個係真係印地語？ 就係梵文， 係梵文，係 咪啊？ 係啦，即係你會見到有好多可能你去到西藏啦，西藏你見到佢哋有啲鈴鐺啊，上面都會有呢啲咁嘅字嘅，其實就係 啲咩 home 咁樣， 類似嗰啲咁樣。 咁 因為其實 呢個。 我唔识， 我呢个系梵文嚟 其实我系唔识读呢啲字。 你系咩人啊？ 喂，嗱，其实不如介绍下，因为我哋听收音机咧，大家话咦，点解呢个咧咁道地嘅香港口音嘅人会识咁多呢个喺头先所讲嘅资讯咧？咁不如介绍下莎莎。 你讲广东话讲得好好 啊！其实我系一个混血儿嚟嘅，即系我爸爸咧就系纯正嘅巴基斯坦人啦，咁妈咪咧就系一半印度一半香港，系啦，咁就。是即係日治時期，咁我已經我公公已經嚟咗香港咁樣樣啦，識到我婆婆，咁婆婆就順德人咁樣樣 啦。咁即係其實你都有中國人嘅血統啦， 係冇錯。 咁你就一路喺香港長大， 係啊，我第三代咯叫做 啊嚇。係咪仲會有好多一啲，譬如可能佢哋嘅即係日常生活啊，又或者係食嘢嘢啊，或者係一啲嘅文化咁樣，係仍然繼續會喺屋企裏面嘅話， 都會㗎，會㗎，都會。即係我屋企都係每晚都依然有咖喱食嘅， 會即係每晚。都食咖喱噶，真系 我唔得，我一定要每晚食咖喱， 系你要，你要系一个口味嚟嘅， 我妈煮啲咖喱好食， 系啊， 咁出街食饭咧？ 哦，如果 出街 食飯冇咖喱， 就要揾咖喱， 我唔會食咖喱噶啦。 因為唔好食啊？你覺得出邊唔好食？ 我覺得麻麻地， 即係冇嗰種家鄉嘅味道啊。 因為真係媽咪 咖喱其實係每一個人隻手做出嚟都唔一樣，係冇 recipe 嘅其實。 係啊， 冇 recipe 同埋我覺得好難煮嘅，珊珊太多嘢啦。 咁我教你啦，下次。 關唔關個香料事咧？ 太多香料啦。 其實我諗個 base 都係一樣嘅， 冇錯。 洋葱、蒜頭、番茄薑， 係 啦。咁你跟住。次序落爆香咗佢，连埋啲咖喱粉先，嗰、 okay. 个就系一个好 basic 嘅 base、 uh-huh. 之后你落啲咩菜啊、咩肉啊，就 系、 是、个人选择噶啦，已经。咁、uh-huh. 当然系落咗肉先啦，因为肉要熟咗，跟住先用个菜再焗。咁、 嗯、 你吸味，其實有陣時咧咖喱咧要隔夜先好食，因為佢一定要 入味。 係啦，呢、這個我知，呢、這個我知。好啦，咁點解頭先我會咁問呢？就是、因為其實今日咧，我都知道珊珊老師咧係帶咗有好多一啲嘅，譬如可能係啲鴨啊，又或者係一啲佢哋日常生活會成日都接觸到嘅嘢嚟咧，去介紹俾我哋。原來背後嘅話係有意義嘅、 嗯， 我哋完全係唔知㗎、嗯，即係覺得就 accessories 啫嘛，係、嗯、有啲叮噹噹帶啲鴨啊，又或者整 henna 咁樣、嗯。其實原來係有一啲嘢我哋可以學習下。 有嘅有嘅， 你先跟我哋讲边样嘢先。 其实即系我哋有呢样嘢啦，系、uh-huh. 啦，咁我哋听到好清脆嘅声啦。咁、嗯、其实就我哋以前咧戴嘅手镯，戴嘅手镯咧系玻璃做嘅， 系 系啦。咁因为呢个咧系一啲叫做传统工艺啦。咁佢哋当其时最容易做到而且最平嘅嘢去做一个首饰就系、是、玻璃， 反而系玻璃，嗯、 但系咁都容易打烂咯，会唔会啊？ 系冇错。咁亦都有其中一个即系我哋嗰个传统啦，就系、是。其实咧，女性咧。由你可能即係小朋友開始，咁你好多都會戴曬手鐲啊、襯衫啊、成啊咁啦。咁、嗯、但係咧，去到有一個 moment 咧，你係唔可以再戴嘅。 嗯，結婚？ 唔係，唔係結婚， 開始係女性嘅週期。 唔係 一個 moment 啊， 有一個 moment 開始係唔可以再戴噶啦。 成為咗一個你個老公走咗。 Exactly， 系、 哦、啦， 一定系咁啦。 咁佢哋好得意， 细细个就即系整老人家都会戴嘅， 系啊， 佢一定会戴啲一抽手镯、 哦。成为即系如果先生走咗，唔喺呢个世界上，佢就唔可以再戴 啦。即系寡妇系唔可以戴嘅， 系、哦、啊。即系如果你见到佢冇戴嘅话，你就知道佢系一个寡妇。 其实好得意嘅，就算印度同巴基斯坦都有一个同样嘅习俗嘅、嗯，即系如果佢 once 你成为咗寡妇咧。印度仲可能嚴重啲添，可能佢即係直頭啲屋企人咧，你個先生一過身，佢就已經捉住你，就直頭攞隻手就剝落去，剝爛曬佢噶啦， 剝爛啲牙， 剝爛曬啲牙去噶啦，因為你唔可以再戴咯。 嗯，因為係一個象徵嚟嘅，係 啦 係 啦，咁即係個快樂嘅象徵嚟噶嘛，係、 嗯、 佢一路響住，一路都係有啲快樂嘅聲音咁樣，咁佢哋就會剝爛曬佢，咁你由嗰日開始你就唔可以再戴噶。 但係假如將來佢再結婚咧？ 其實咧本身 係咪唔可以再結婚㗎？ 其實本身原好傳統嘅習俗咧，就係你唔可以嘅，因為你嫁咗入嗰個屋企，你係屬於嗰個屋企嘅女性啦。 嗯、 你係個責任就係要去照顧嗰男性 嘅家人， 係啦、嗯，要照顧啲小朋友， 直接永遠 係啦。咁所以你係好少，你會聽到再婚嘅。咁當然而家現代咗啦，咁你隨住個時勢去改變，咁而家當然會有再婚嘅情況出現啦。咁可能嗰家人都會覺得，誒唔好即 係綁住你，係 啦，綁住你嘅前途啦。咁你有嘅你就高啦、嗯。 再婚可唔可以再帶翻咧？咁樣？ 都會嘅，都會嘅。而家冇咁大嘅 restriction 嘅、嗯。以前係直頭你要披白紗噶嘛，即係你係唔可以著有色嘅衫噶啦，已經即係深色嘅衫你已經都完全唔可以著。 嗯，明白。我真係唔知道手鐲原來有，會唔會好似我哋咁樣有一啲嫁女嘅時候，你就會即係一抽或者係媽媽會有一啲嘢會俾你， 有㗎， 好靚㗎，晒鑽石㗎。 即係如果個印度，我同個印度女仔結婚，佢呢啲係咪嫁妝嚟㗎？係咪戴埋？ 你係咪叮一聲隻眼張開咗？ 咦，即係想問一個印度嘅女朋友。 係啦，咁啊手鐲有咁樣嘅意義啦。咁另外仲有冇啲咩可以同我哋？我哋個 Hannah 係嘛？ 係啊係啊，我哋即係有個 Hannah 啦。咁我哋通常Hannah 咧都係得都係有兩個 packing 嘅。咁我哋平時最常見到咧就係一支圓柱體咁樣啦。咁就即係會有一支咁樣筒筒咁，然之後就喺個盡頭度係一個好尖尖嘅釘釘，咁就係俾佢愛嚟出嗰啲 Hannah 出嚟嘅。咁、你見到其實佢好幼細咁樣出嚟啊。咁、其實 Hannah 係乜嘢咧 ？Hannah 其實係一種樹葉嚟嘅。咁、佢係會令到即係例如你搽咗喺個手度啦，佢、會慢慢乾嘅。乾咗之後咧，佢就會有一種色素。出嚟 流咗喺度， 流咗你個皮膚度。咁依個就係好似一個半 半永久紋身咁，係啦，咁佢就大概一個禮拜到就會跟住你嘅新陳代謝甩皮咁樣甩曬咁樣就甩咗噶啦。 好多熱帶國家都有呢啲喺街上面咧，幫人用 henna 畫嘅啲叫臨時嘅紋身， 係啊， 都幾受歡迎㗎。 佢有另外一款好得意嘅，街上面嗰啲，佢就係用嗰個 henna 粉啊，用粉開咗水咧，佢就會有個印章咧，就咁滴咗嗰個水水，然之後就吸落你個手度，係超快嘅，你唔需要等佢乾啊，唔需要成啊，好快嘅， 就可以揾嚟染髮。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Hannah 都系染发噶， 系啊， 系啊， 但我听过好多发型师好讨厌呢样嘢， 冇错冇错， 点解啊？ 你要系好难搞噶， 好难搞噶，系啊系啊，即系佢染过一次之后，嗰啲头发咧，你要再漂啊，再染咧，系好难。 所谓叫做就锁住你嗰个皮诶，嗰个诶头发出边嗰啲 啊， 系啊， 锁住咗， 冇错。 但 佢 唔系短 暂 性，一个礼拜到就会褪色噶啦。 喺头发度同皮肤系唔一样噶嘛， 冇 错。咁 Hannah 有啲咩意思？我见到嘅就系你结婚嘅时候咧，女仔又会画晒。成身嘅，畫曬腳啊，畫曬 新娘啦，新娘就會由手去到膊頭啊，咁樣腳去到小腿啊，咁樣咁普通嘉賓啦，即係嚟參加嘅即係啲客人啦，佢哋都會畫嘅， 係啊， 係個個都會嘅，男女都會有少少嘅，因為其實佢係一個 blessing 嚟嘅，咁同埋對於新娘嚟講咧，就係佢佢搽完之後咧，一日佢未甩曬色，一日佢都唔使做家務嘅， 係啊。 咁佢自己夜晚瞓覺再畫，夜晚保色。 仲有你要喂佢食飯㗎，佢真係唔喐得㗎，坐喺度。 哇！ 好正㗎，幾日係啊？ 你係一路直至到冇曬色啦，咁你先可以叫佢做家務，先可以叫佢做任何嘢嘅，係啦。 即係最幸福㗎啦呢段日子。 得嗰幾日㗎咋？ 都成個禮拜嘅，都成。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揀只最好 quality 嘅，但係唔好太 多色啊。 所以有好多 friend 嘅 Hannah 嘅呢個世界， 冇錯， 好特別，好特別，好特別。 好啦，咁啊，仲有另外有一樣嘢，我哋成日會見到嘅就係話，女仔又好或者男仔又好啦，就會係喺呢一個眉心中間嗰度咧，就有黑色就有紅色嘅一點， 係啦。 咁嗰個又叫做乜嘢咧？ 嗱，其實嗰個紅色嘅嗰個點咧叫 Bindi， 係啦 ，Bindi。咁咧。以前咧最傳統咧，其實佢就唔係貼落去嘅，而家你見到貼落去， 係啊，有貼紙噶嘛。 以前咧，其實佢哋係攞啲朱砂啊， 點落去， 朱砂點落去嘅，揾個手指頭點落去。 流汗會唔會溶噶？ 梗係會啦。 咁點解咧？行下街咁熱，行下街咪冇咗咯？ 會一路流個鼻。 係啊，唔係佢會由得佢嘅，即係佢當然佢會抹翻整齊少少啦。咁但係就會由得佢嘅，即係可能 all the day after 成個日子翻到屋企，佢甩曬嘅話，咁咪甩曬咯。咁但係點解會有呢樣嘢咧？其實就係。出門嘅時候咧，印度人好興嘅，即係巴基斯坦就冇呢樣嘢，但係印度咧就好興，就係因為佢哋拜完神之後咧，佢哋會有個朱砂，咁你出門口之前就會點一個點點咧，就喺屋企人嘅額頭度，係啦，佢係一個 blessing 嚟嘅，即係等於出入平安，係啦，咁啊希望你 俾利是你， 係啦，啊俾個紅點你，冇 錯， 利是， 但係咪只女仔先有㗎？ 男女都有嘅，系啦。咁後期咧就係因為個時代又係即係時代變啦，咁啊話成日都點個紅色，咁有啲人就開始點細啲啊， 係啊係 啊，點唔同色啊，跟住就開始直頭變咗型啊， 我 嚟襯衫啊咁樣，係 啊 係 啊， 好靚 啊！嘉燕姐嗰個，為咗襯衫 好多年啦，阿嘉燕姐點好多年， 而家係 要問一問佢， 係啦。嗱點都好，因為我哋就要學語文啦，咁所以除咗咧就頭先我哋嘅檸檬之外咧，知唔知點讀啊？ 念布 系啦，咁可唔可以再教多我哋几个嘅就我哋可以常用嘅就系出到去嘅时候我哋可以嗌嘢食咧， 系啦，防身嘅 。我哋通常见到人打招呼咧，即系我哋可能见到印度人打招呼，我哋会叫 Namaste。咁如果我哋见到巴基斯坦人，即系回教徒，我哋打招呼嘅时候咧就系 Assalamu alaikum。 但我想问咧，呢个有冇时间嘅嘢噶？譬如早晨、下昼 冇， 纯粹打招呼啫。 一见就 Assalamu alaikum。 你搞亂我，唔記得咗。 講有冇短啲嘅？ 係 啊， 係 啊。 Legum， 係啊， 冇 Legum啦。 唔係，我哋有通常如果你可能去到杜拜咧，就會可能有啲人會簡單啲啊。Aslam 啊 ，Aslam 係啊，呢個會比較正啦，係 Aslam 係 啦，男女都得， 都係即係叫做 Hello 係 咪？你問候 叫做類似啦，咁但係其實就係即係遠主保佑我見到你啊，即係大家仲見到面嗰啲，係啦。 咁有冇分早晨啊、下午啊、晚安嗰啲㗎？ 冇㗎，冇㗎， 就一句説話就包曬啦， 係咯，冇聽書嘅。 我温嘅個 Aslam 啊，你 OK 好啦，除咗問候之外咧， 正我讀得。 系啊， 系啊 ，Aslam alaikum。 哇 ，Aslam alaikum。 系啊，我听书啊。 Aslam alaikum。 老啦啦。 哇！你係邊度嚟啊，馬老師？ 除咗向人問候之外嘅話，我哋仲有啲咩嘢可以學下？ 我哋同人講拜拜嘅話咧，就 Allah Hafiz。 Allah Hafiz，Assalamualaikum。 咁我哋走嘅時候，即係大家講拜拜嘅時候，就係 Allah Hafiz，Allah Hafiz， 係啦，即係God bless 咯。 啊， 嗯，就易啲啦。 我想學多句又得唔得啊？咁又， 你想學咩嘢 ？I love you 點講？ 哎呀， 梗係啦，學啲一啲咩都用到噶嘛。 哇，呢個 我愛你 啊！呢個有啲難度啊，你可能要抄低。 嚟，請講。 OK， 我哋用 你講唔出口係嘛？ 你望住幾個？ 你望住任何一個人都 講。因為冇人同老師講過。 唔係啊，佢望住任何一個都講唔出口。 好難為佢。 因為有分男女嘅。 哦。 有分男女嘅，因為 男仔啲 男仔 咧。 男仔。 咩आपसे प्यार करता हूँ？ 哇！ 咩？प्यार करता हूँ。 आपसे आपसे प्यार प्यार करता हूँ करता हूँ 係啦，即係咩आपसे？ 嗯。 之后咧， 比尔格杜， 比尔，比尔， 比尔， 格杜， 算啦，女仔咧， 好 sexy 啊，讲得， 嚟一次，因为 咩啊，啫，比尔格杜 ，OK， 好嘢，好嘢，咁女仔，女仔 都唔买得噶， 女仔， 咩啊，啫，比尔格蒂胡。 哦， 真係你。比較格啲烏 嚇，格啲烏， 格啲烏， 格打烏同格啲烏係男同女嘅分別。 好，多謝老師。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早上10:46接报在西贡牛尾洲南面水域发现鲸鱼尸体，本台正是向渔护署和海洋公园了解。一名12岁双非男童早前被母亲遗弃在广华医院。警方及後聯絡身處內地的男童母親，他早前乘坐高鐵來港之後，被警方拘捕和控告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朝早由警車押往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暫時無需答辩，獲准保釋至9月11日再訊，以等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控罪指37岁被告今个月21日在广华医院急症室，身为儿童负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故意虐待或忽略，其方式相当可能导致儿童受到不必要的苦楚。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以5000元担保外出，期间不准离港，需交出旅游证件和每个星期向警署报到。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今日展开公众咨询，将会举办超过30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10月25日发表第二份施政报告，他邀请外界就施政报告发表意见。咨询会将会听取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李家超说会同管治团队在社区探访市民和各界代表吸纳意见，他同团队会细心聆听，并且继续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以行动争取信任。李家超又说未来日子会继续务实工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香港谋取更大的发展机遇，让市民得到更幸福的生活。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今日起接受申请，为期2星期。在乐富房委会客户中心，有首次申请居屋的市民说会选择屯门的单位，因为本身居住在新界区。亦都有市民说会选择启德和观塘的屋苑，认为交通较方便。有市民说近期银行加息增加供楼负担，但是预算仍然足够。 新一期居屋合共有9154个单位，包括启德、启悦苑、观塘、安盈苑、安丽苑和安华苑。屯門兆翠苑和元朗朗天苑以市价62折出售，预计今年第四季搞租，出年第一季开始揀楼。另外亦都会重售马鞍山、锦晋苑、钻石山、启祥苑、东涌御雅苑和沙田御德苑，共大约50个单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9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蚊，升5.6；盈富基金20.74，升3.2；美团148.7，升6.3。恒生中国企业71.78，升1.62；阿里巴巴98.4，升2.5；快手报69.05，系升3.6；小鹏汽车87.8，升2.7；港交所327.2，升3蚊；海底捞22.15，升2.6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41.69，瑞士法郎0.871，加元1.325，人民幣7.146，英磅對美元1.286，歐元對美元1.102，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3172点，升413点，港金報18210蚊，係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3美元，卖出19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南区嘅大潭道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3点钟，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嘅路段系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向调景岭，还有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万不要左穿右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今晚话想俾啲咩我睇啊？ 我想俾你睇下我哋新钢厂嘅计划书。 我哋而家有新降厂啦，喺滩头附近嗰块地，我全部都租晒落嚟。阿就啊，我哋之前讲嘅真系要实现啦！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2023职业博览会。 我知道8月4日至6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3E展览厅举行嘛，有超过50个机构参加，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丰收快活人嚟到我呢个电影啦、剧集啊等等嘅时间呢半小时啊。咁咧，我最近咧睇咗一套咧，用一个好多女仔细个嘅时候应该都会有少少中意玩过嘅，叫芭比公仔拍嘅一套电影啦。咁样， 在座 再系真人电影，在座嘅。得啊 ，Sarah 系女仔啊，咁佢、你细个有冇都玩啊呢类公仔噶？ 我有嘅，我个玩法咪就系将个手拍落只脚，只脚拍落个手嗰度咯，跟住扭佢个头啊， 暗黑 啊，暗黑我绝对系。 不过我相信佢未必系唯一一个。 系啊，唔因为好闷噶，我真系搵咗头发， 帮我剪头发咯，啲朋友帮我剪头发， 绑 band 系啊，玩到咁上下。 咁你两位男士咧？ 我都系睇朋友玩咯， 唔系因为我家 姐都有，但系冇啲咁靓嘅公仔，都系即系倒转佢对眼就合埋啊！ 啊，嗰只系啊，好出名咯。 咁咧，我唔算冇玩过，因为点解咧？我女细个嘅时候咧，咁细路女中意玩啦，咁有时候我会陪佢玩嘅，咁咯。咁 你扮阿 Ken 啊？ 我扮系啦系啦。好啦，咁呢套戏咧就真人版的电影啦。咁其实咧，我睇个 Making of 咧，佢因为里边太多嗰啲道具啊、场景啊，系好多人嘅童年嘅回忆，咁所以佢哋好认真咁样咧，系由佢嗰个最简单，佢话连拣粉红色，即系因为成个 backdrop 都系成个布景都系粉红色噶嘛，粉红色佢哋都用咗好多时间去比较边只最似咧咁嘅样。咁佢哋讲咩嘅咧？就喺、呢个玩具嘅世界咧，呢一个公仔咧过嘅生活就好似神话里边啦。第一，佢起身咧，佢唔会乱啦个妆，佢唔会口臭啦，冇坏事发生啦咁样。咁佢咧喺露台咧一揽出嚟咧，就会轻飘飘咁过落佢嗰架粉红色嘅跑车啦。好開心咁過一啲嘅跳舞啊、唱歌嘅日子啊！佢一個音樂嘅加埋喜劇嘅故仔嚟嘅，即係有音樂有跳舞咁樣。有一日咧，當佢同所有玩具喺度跳舞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忽發奇想，諗咗一個問題：其實你哋有冇諗過死亡啊？咁樣忽然間全部人停曬，音樂停埋咁樣，大家覺得喺呢個世界。点解你会谂啲咁样嘅嘢嘅？ 系啦，小朋友 系嘛？好啦，点知由嗰日开始咧，好多嘢咧唔一样啦。包括咧，佢嗰日起身咧，点解有口味口臭嘅咁嘅样？咁诶，点解我今日咧嗰个多少个巷窿嘅？咦，点解个支奶倒出嚟系过咗期嘅？即系所有嘢完全系同现实世界越嚟越接近啦。咁佢一揽出去咧，唔系轻飘飘降落，系嘣一声跌咗落去嗰个车度。最大件事咧就係如果大家有即係小妹妹有玩過咧，芭比咧嗰個腳咧係永遠係 tiptoe 嘅，即係永遠係摁起嘅，因為你要著嗰啲高踭鞋咧，如果你係平嘅，你咪著唔到咯咁樣。佢本來咧只腳係一路，就算除咗高踭鞋咧，都係摁起嘅， 好辛苦啦。 點知嗰日佢一踩落地咧， 平 咗嗰只腳。咁好驚啦，扁命足啦咁樣。佢話俾其他嘅女公仔聽咧，其他嗰啲女仔啊，好驚好驚啊！你一定有事啦咁樣。於是咧，佢就係揾一個叫做喺山上好聰明嘅，就係俾阿 Sarah 講嗰啲咧，俾人剪爛曬啲頭髮啊，畫到個樣花呢碌嘅一個，但係好聰明嘅都係叫芭比公仔啦。就你問佢啊，佢識好多嘢嘅。咁、那個公仔就話俾佢聽，你已經因為諗到死亡呢一樣嘢咧，打開咗現實世界同埋我哋呢一個玩具世界嘅門啊！你一定要去翻現實世界先可以閂翻到門。 咁於是佢就同阿 Ken 一齊去咗呢個現實世界啦。咁劇情咧就自己去睇啦。不過咧，佢裏邊其實除咗講呢啲嘅叫做卡通嘅世界之外咧，佢帶出咗男女平權嘅問題。譬如話，佢去到嗰玩具公司啦，全部開會嗰啲老細坐喺度，佢就問啦：咦，嗰、那個女老闆喺邊啊？因為喺佢嗰個芭比嘅世界咧，女仔係好似好 dominant 嘅。阿 Ken 咧其實永遠就係一個配角咁樣。通常你係買嗰個女仔公仔先 搭埋阿 Ken 送俾你， 搭嘅啫。咁所以 波衝咁樣， 女仔嗰 唔會買嘅，其實 佢唔會買芭比， 係咪啊？ 咁所以女仔嗰個世界咧係完全係掌控曬。佢嚇乜現實世界？冇女老板嘅咩？那个男人就话冇噶，我哋呢度全部男人话事噶咁样。咁咪讲好多男女之间嗰啲权力啊，或者咩？咁同埋咧，讲呢个芭比咧，去到有一日见到班小妹妹，佢走埋小妹妹，我就系你最中意个公仔啊，系咪好开心呢？要唔要签名啊？使唔使揽住我食一啖啊？点知嗰个女仔话我哋唔玩噶，冇玩噶咯，就系你啲咁嘅唔合比例嘅身材咧，搞到我哋对靓咧都破坏晒我哋嘅睇法啦咁样。咁佢喊住咁走。即系里边写咗好多，其实都市人睇呢个公仔啦，睇男仔啊、女仔个权力嗰种叫平衡啦，系好多 message 带出嚟嘅，咁都几得意嘅。咁就系而家上紧嘅一套叫做 呢排好 hit 啦呢套戏，你上啲 social media 见到好多人都 喺度 打卡啊、 弹 佢啊， 冇错。好啦， 好。到我咯，要介绍嘅就系共三集嘅日剧，而每一集只系大约半个钟头嘅啫，即系短剧，名就叫做《飞快速眼动之窗》，好得意，因为我睇翻嘅就系其实佢喺2022年咧已经有推出噶啦，每次嘅话都唔知道佢究竟有几多集嘅，而今次介绍嘅咧就系2023年嘅作品嘅版本啊吓，都系咧就系好犀利，因为咧嗰个编剧啦，同埋嘅就系写嘅人咧就系来自一个叫做笨蛋节奏。佢系一个搞笑艺人， 喂，好笑、啊， 多才多艺，编剧啦、主持啦、作家啦， 咁似我嘅， 系你争啲，系啊，虽然你都系笨蛋， 我会努力， 你都系笨蛋，系啦，咁所以咧，其实里面嘅话，我觉得难系难在嘅就系，如果真系大家写剧本嘅或者系睇戏都会知道噶啦、越短嘅故事系越难写嘅、而且嘅就系虽然佢三集嘅话咧，都分别有唔同范畴嘅嘢，我都觉得嘅就系几得意嘅。先讲讲第一个就叫做黄昏。时分的纠结呢件事咧，就系讲紧嘅就系话傍晚嘅时候，其实喺日本咧系好兴咧，大家都会趁佢减价或者系嗰时候咧就会去超市买嘢嘅。 系 so far 冇错，咁啊有一位叫做野本先生，咁啊咁啱咧就傍晚嘅时候咧就去呢个超市嗰度买嘢啦。当然买完嘢之后嘅话咧，你就要找数系咪？所以你就要排队噶嘛。先咧佢就排咗有一条咧系比较短嘅，系人都会噶啦，系嘛？点不知喺隔篱嗰条嘅话咧，见到佢排得好长，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排得好快。呢、這个就 系 佢个纠结啦，究竟过唔过隔篱嗰条咧？ 好怕呢啲嘢， 有时系啊，前面嗰个人 成日发生 嘅，你嗰条队短啲，但系前面嗰个人做乜买咁多货嘅？ 冇错。跟住咧，佢全部嘅嘢咧都系佢嘅心声嚟嘅，甚至乎佢会觉得嘅就系，如果过隔篱嗰条队嘅话，企喺我后边，咦，有个人望住，会唔会觉得我好老土咧？或者会睇唔起我咧？但系到最尾嘅时候咧，当佢忍受到咁上下嘅时候嘅咧，后边嗰个人真系过咗隔篱嗰条啦， 又 睇 啦， 睇住佢好快好快，仲想走咗，同自己讲点解自己咁笨咧？头先如果过咗嘅话，我咪已经埋一单走人咯， 花几住间饭啊？ 嗱，呢件事嘅话亦都好得意，仲有个就是你以为就只不过是排队的一个纠结，不是，其实在收银的那两个人里面的话都是一分的龙虎争斗，因为一个就是一个新手，另外一个老手，所以有一个不是特别永远都这么快、是不是，另外一个的话就永远都收钱收得很慢，但是到最后尾的时候他们大家自己都在斗，你这么快好，你这么快有一个，跟着我又跟他斗快、所以就是这个样这样东西之外的话，其实原来里面还有一样东西，为什么他永远排那条队都是最慢的，到最后尾大家就要睇啦。呢一个楼嗰个位置，我系完全万万谂唔到嘅。 哇，好嘢！ 系啊，佢系一个咩人呢？点解要排清嗰条队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都要咁慢呢？好，咁大家睇。另外有一个叫做可以推吗？其实讲紧一个 OL， 佢好沉迷于日日推一啲嘢嘅。原来咧喺日本系好兴嘅。咁譬如可能佢力推有一个偶像嘅团体，永远佢推嗰啲嘢咧，就会到最后尾嘅时候有一个唔好嘅结局。例如佢推嗰个偶像团体嘅话，佢哋就退出。跟住佢转战嘅就系可能系推一个就系便利店嘅店员嘅话，佢突然就辞职啦。佢觉得呢个世界好惨，点解我推身所有嘅嘢，我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唔好嘅？咁到最后冇错，佢就系明灯啦。到最后尾时佢点样咧？大家又再睇啦。另外有一个第三个故事叫做《给不想出人头地的你》啊。 又系俾我噶， 系咪好正啊？啲名 好正啊！ 系啊，咁就系讲一个人嘅话，就系佢成日都系觉得自己系好好嘅，但系佢就觉得哇唔想再努力啦，因为而家啲人话希望嗰啲人躺平咧，先至叫有型噶。佢、就走去上一个堂，就是、叫做吸不想出人头的的你，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佢都系个班中之中咧最叻同埋最好。成个故事你系觉得好好笑嘅， 好无奈， 好入佢又唔系好无奈，人就系咁样。 啊、 有时你认为就系我自己想躺平，你嘅性格唔系咁嘅人嚟噶嘛？你走去上晒堂或者点样都好嘅话，你都系班里面最叻嘅，都系最出人头地嗰就系你。好啦，咁啊三集讲完啦，咁啊大家可以不妨 睇下。嗰、那个故事情节几吸引啊！ 好吸引，好好笑。 到我啦，今日咧我哋学咗呢个乌都语嘛，讲下呢个戏名先。那个戏名咧就系、是。咩鴨啫？比亞格都係即係咩咧？ 戲 名冇錯，戲名就係我愛你嘅。咁咧、這個導演咧就係韓延導演啊。咁大家其實都有睇過嘅，就係咩咧？《滾蛋吧，腫瘤君》嘅導演嚟嘅。咁、所以我嗰陣時睇呢個 trailer， 即係有講下啲主演先。哇，勁啊！魏大雄啦，一個國家級嘅男演員啦，有魏英雄啦。亦都有特別演出咧，就係阿梁家輝同埋葉童嘅，哇！所以四個一齊嚟做呢套戲，我睇出啊已經好想睇啦。咁前一排翻內地做嘢啦，咁啊咁啱咧就可以睇到呢套戲。咁樣講下啦，其實整體呢套戲咧係講關於一個老年人嘅愛情題材。咁咧就講啊呢個魏大雄咧，其實佢係一個退休工人嚟嘅。咁啊，魏英雄咧就係一個因為為咗要幫補家計咧，要喺街邊度執一啲廢物，攞去俾阿梁家輝咧，佢係做一個廢物回收廠嘅老闆，就俾佢回收嘅一個即係一個咁嘅關係啦。咁一開始咧，其實都係正常嗰啲愛情戲嚟噶。咁啊，講下魏英雄同埋呢一個魏大雄咧，就係一啲歡喜冤家啦，不打不相識啦。我諗開頭頭三十分鐘咧，佢哋已經進出咗警局咧係幾次嘅，就講咧我啊告下你，你啊投訴下我，係一個咁樣嘅故事開始 嘅。歡喜冤家。 冇錯，歡喜冤家。咁但係咧，就係喺呢啲咁嘅互相舉報嘅情節入邊咧，咁佢哋兩個咧就互相啊瞭解咗大家嘅生活啦，互相嘅心境啊，原來發現大家都係喺呢個老年黃昏嘅時候咧，人生時期咧，大家都好寂寞啊。 都係單身嘅， 係兩個都係單身嘅，因為講緊佢哋兩個嘅配偶咧，都已經因為一啲嘅緣故咧，就離開咗佢哋嘅。咁咧就係啦，喺呢、這個即係。互相了解的過程，知道喂，原來你又單身㗎，你又咁寂寞㗎，咁咧就開始有一個互相陪下你啊，互相支持嘅愛情嘅種子開始萌芽啦，係啦。咁咧嗱，睇到呢度咧，大家我喺一路睇咧就喺度諗啦，哇！呢個年紀先嚟拍愛情故事，其實點拍啊？咁但係我又覺得。就是去到佢哋拍拖嘅位咧，成件事系拍得好浪漫嘅，即系讲下魏大雄点样追阿魏英雄咧。咁头先咪讲阿魏英雄喺地下度，即系执啲胶樽啊、纸皮去回收啦。咁啊，魏大雄唯一追佢嘅方法就系点咧？ 帮佢执， 就系、是、陪佢一齐执。因为讲起有教货 van 仔啦，就日日陪佢一齐执。咁啊，虽然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但系导演咧，我真系佩服佢嘅拍摄技巧。佢系成件事拍得好浪漫。好 romantic 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咧嗱，正當佢哋即係好似好順水咁樣，即係諗住可以一齊順理成章一齊拉埋天窗啦。但係就殺出呢一個特別演出嘅梁家輝同埋葉童啊，究竟佢係做啲咩咧？我講下先。阿葉童咧就係扮演一個患有呢一個認知障礙症嘅一個老人家。咁啊，梁家輝就講點樣對佢不離不棄啦。咁最後佢條線咧嗱，我唔劇透咁多啦，因為呢套嘢都仲上緊嘅，就講佢哋咧發生咗啲事，而佢哋兩個咧雙雙要去。一起殉情了结自己的生命的。咁佢呢条线呢其实就主打咩呢主打佢哋两个点样白头到老啊同生共死啊。咁就係因为佢哋嘅离开呢就激发咗阿魏英雄啦。因为佢讲緊我头先讲话佢哋嘅配偶都因为啲事离开咗嘛。其实讲緊佢哋呢係都嘥咗即係一段时间呢先可以走出呢个人生嘅阴霾嘅。咁阿魏英雄就觉得啦哎呀死啊梁家輝同埋葉童都走咗啦、我都係觉得都唔好再 浪费时间 再浪费即係唔想再入返呢一个阴霾因为佢都好驚啊魏大雄有一日都会离开㗎嘛。咁佢觉得我係咪可以再接受到呢一啲咁嘅刺激呢咁佢就选择最后离开咗魏大雄嘅。咁、最后佢哋因为啲咩事又可以走返埋一齐咩係呀走返埋一齐呢咁呢啲电影通常都係最后都係大团圆结局㗎嘛。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我觉得成件事讲嘅係唔同年龄嘅人即使去到六七十岁啦都可以即值得追求爱一个讲爱同埋被爱嘅电影我觉得係几好睇嘅。 好。 多謝分享，多謝分享，非常精彩。 係，我今次介紹嘅咧就係一個我幾喜歡嘅日本動畫嘅導演新海誠。咁佢就我由佢早兩年開始嗰啲睇啦。佢啱有一舊年有一部咧就叫《靈牙之旅》，靈牙係女主角嘅名嚟嘅。咁呢個又係災難三部曲嘅第三部。讲一个女仔，咁佢啊卡通片嚟噶，动漫嚟噶，咁佢原来咧响佢遇到一个男仔，个男仔咧就叫关门师，即系山门嘅专才嚟嘅，因为咧佢发现咧原来咧有啲地龙啊出现嘅时候咧，咁就会日本咧就会地震啊咁样样，而呢个男仔咧负责将嗰啲灾难嗰栋门咧系闩埋去嘅， 阻住呢事发生， 阻住嗰啲事发生。咁呢个女仔咧就系、是、一路跟住佢去做呢样嘢，你可以话系啲属于美国好兴拍嘅公路电影，一路行一路追。咁因为几得意嘅个男仔咧，后来变咗一张凳仔啊，一张跛脚嘅凳仔啊。你谂下，个女仔要陪一张跛脚嘅凳仔去历险探险，会经历过好多危难嘅重重危难，而去最终解决嗰个问题嘅。咁我自己觉得咧，睇新海诚嘅动漫咧，我觉得系好靓嗰啲颜色，画得好真好似，同埋故事都几强嘅。咁我自己都觉得几好睇嘅，虽然系旧年嘅动漫，咁佢有一啲题材都可以发人心醒嘅，就系话我哋真系要好好保护地球。 嗯， 咁啦， 吓、 嗯、就系、是、介绍呢一套电影。 明白，系好、嗯，非常之好，多谢晒。喂，同埋今日阿马老师。阿懒今日又同你躲躲，今日阿小羊羊又喺度吓， 我锁住栋门唔俾佢入嚟， 最好笑有啲嘢要做喎， 系 喎， 咦七月 系咯， 31号 咯噃，今日要噶咯， 唔系农历咩？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Don't wanna let you go,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回忆就似荆棘的刺，只能穿梭记忆中。 明白不该再相衬。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翻中午十二点钟，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而家有效嘅，有时间到今日一点半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有阳光、酷雨，有酷热，但系亦都有骤雨嘅。好啦，翻嚟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首先会有淑女关注组，咁大家唔好行开，一阵间12点后新闻后再见。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仲有再遇归来的小杨妹， 小杨妹， 大家好，莎拉姐、马家姐， 难你见啊，好难望见啊， 四朵金花， 金花。 今日好开心啊！有人表演跳舞、啊， 系啊，因为今日7月31号 应承咗会教 啊， 系咪要咁样啊？要交功课咯吧？ 系啊，好好啊，马家姐， 系啊， 应承咗嘅嘢系会做噶、 啊。 开头嘅时候佢话谂住系再拖多两个礼拜嘅， 佢话农历7月31， 但系拖个礼拜。 个原因系咩咧？佢话因为杨妹出咗外公公。 Oh, no.I'm come back. I'm back. 所以责任完咗就今日啦。 仲有咩讲啊？ 冇嘢讲， 冇嘢讲系咪？好，你一样咁啊！耶啦！好，咁我哋而家咧就要将个时间咧要交俾阿马家姐，同埋咧就系小杨妹啦。交俾大家咧就我哋咧喺呢个嘅淑女关注组里面咧，我哋呢一首嘅歌曲啊吓，咁咧就一齐加。我一阵间就会将佢咧播大声少少。咁我哋都要麻烦咧，就我哋嘅摄影师，我哋嘅大会摄影师，咁就会将我哋而家咧我哋要跳舞嘅，哇，已经开始咗啦吓。好啦。咁我哋個音樂會大翻啲嘅，聽唔聽到啊？ 聽唔到， 聽唔到啊 ？OK， 咁樣咧就麻煩大家聽唔聽到？聽唔聽到？聽唔聽到 OK， 而家有冇？都冇。OK， 好嗱，咁样咧就可能要戴住个 headphone 咧先可以听到嘅。咁而家咧，我哋就會進行咧。我哋而家咧，麻煩曬嘅就係馬家姐，因為咧就上次應承我哋嘅可以拎到一個好嘅， 啲啊， 唔好搞咁耐啦，好唔好？咁一陣間我哋會將呢一條片咧，就會係擺翻上去我哋嘅社交媒體嗰度咧，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咧。馬家姐今日咧就真係應承大家喺7月31號咧，喺我哋嘅淑女關注組嗰度咧找數，得唔得？好啦，而家嚟啦吓，咁亦都有请咧就系小杨妹喺呢度咧就系专人指导嘅。好，咁佢做乜嘢嘅话咧，你就跟住做咩就得噶啦。好，请问两位系咪听过音乐啦？系咪？好，咁而家你麻烦你哋啦，而家嚟啦，好嘛 ？OK， 好嘢，马家姐嘅果然系犀利啊！ 其实我都冇乜点练 嘅。嚟啊！ 嚟啊！ 嚟啊！开始 音乐啦！哦，就呢个音乐啦。 冇错，我哋就用呢个音乐嚟啦。 5、6、7、8。 先咧就系扭一扭腰嘅，左扭两下，右扭两下，做乜嘢？你好似未食药，哇！ 系啊，嚟一次，试下先啦，搞唔掂啦佢，5、6、7、8，嚟， 哇！再下扭下腰，扭咗你 O K 喎，我跟住就个， 我扭完呢次，扭之后再嚟， 系啦，再重复一次就应该 O K 嘅，好嚟啦，1、5、6、7、8，扭咗嘅，扭咗，扭右。跟住， 咁、哦、下面私人醒俾你嘅，私人醒俾你。 系啦，再整多一下。 系啦， 耶！ 得，佢自己嚟一次啊，要。 好，我哋嚟啦，好唔好？好，自己嚟一次，我哋可以数5、6、7、8，嚟啊！ 耶！马家姐，哇，you do it！ 好嘅啦，多谢晒礼成，好好啦，咁啊，大家埋位咯，咁啊，多谢晒马家姐啊，咁啊，如果大家咧就啱啱先听到我哋，就知道究竟发生紧咩事，因为咧曾经何时嘅话咧，喺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当中嘅话可以了解多啲嘅，就一个人，当佢由41寸腰，希望可以咧就喺体重管理方面嘅咧，就去到咧就应该正常嘅36腰嘅时候咧，系一路都去唔到嘅， 系最多去到37啫， 系啦，最好都系36点几嘅，都有曾经试过。 俾我發表兩句， 好， 真係感謝大家呢個團隊為我健康着想， 真嘅，真 係好重要。 第二咧，我發覺咧，原來跳舞辛苦過行，控制管理、體重管理， 唔係其實佢哋係冇嗰啲啊，冇排斥噶。你跳舞咪就其實體重管理緊咯， 係啊， 係 啊， 你 burning your fat。 系啊，因、 okay, 为同一时间啊，系啊， 知道 好， 我哋呢啲已经多谢我嘅跳舞老师小杨， 多谢小杨冇， 好睇啊家姐， 系啊， 佢真系得， 系 啲扭嗰啲咧， 冇错，呢个系暗黑 version 嚟嘅，唔紧要，冇问题嘅，我哋呢个世界系百货啊，卖百客噶啫，系 啊，好啦，今日开心， 就至少我嘅话，即系你都已经系讲得出做得到，咁呢样嘢已经好难得噶啦， 第二次。先講得出做得到， 你唔好咁苛刻， 你使唔使咁啊？ 係啊，我就係要即係 remind 你一下咯，我希望你都可以繼續即係食得健康。 冇錯， 你 remind 突我跳突啦， 係啦。咁而家咧就應該係咁樣噶啦。馬家姐嗰個 plan 嘅話，我哋仍然係希望佢可以達標嘅，所以咧就每兩個禮拜咧，我哋就會同佢咧都會 度一次 腰圍。 咁馬家姐都好好嘅，都有 keep 住即係 send 佢啲飲食記錄俾我睇， 都係乖嘅，係 啊，食得唔係太乖咯。 嗯，冇錯，即係佢 send 俾你就乖。但你食嘅嘢就唔乖， 即 系乖乖乖乖乖。咁但系当然我哋亦都要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嘅咧，就 系 阿小杨妹咧，其实都有啲问题嘅。系啊，你嘅 problem 系乜嘢咧 ？problem 就系咪我咪可以讲呢个表噶？我咩用呢个字啊？今日阿懒见到佢话我带一个屎表俾你，我咩个屎 表？系 啦， 大便 表， 诸葛亮嘅出师表啊！ 真係出 師表啊！ 咁啊，點解會有一個咁嘅 Boo Boo 表嘅咧？ 通常咧，即係啲客人嚟到話，即係佢話肚屙啊、便秘啊，我就會拎呢個表出嚟俾佢睇嘅。睇、完之後咧，就會對翻唔同嘅朱古力咁樣，就會覺得。 睇下你出邊種朱古力 有咩 意義 啊？即係有出咩朱古力？ 即 係 我哋 講即係 Q 啲咁係 啊！係食物嘅話，咁通常咧就會問翻即係唔同症狀嗰陣問一問小楊妹先。咁嗱，而家問咗你個出師表先啦。 我係 Type 6 啊，第六個， 第六個，第六個。 嗱，佢就分1至7號咁樣嘅。 咁通常咧，我哋去 到 四號咧，四號係最靚 嘅，就 是、香 蕉 型 的，香 蕉型蕉型咁樣嘅，係、嗯、啦。咁四號以上咧，就係即係一號一粒粒啦，即係羊咩事， 又或者兔仔，係 啦， 又或者 係就係即係便秘嘅， 太乾啦， 太乾，食得唔夠食膳食纖維，飲得唔夠 水， 係啦。二咧就比一好啲啦，咁啊三都仲係乾嘅，你見到佢有啲即 係一粒粒咁樣，係啦，好似粟米啊呢、這個，可唔可以形容為係啊大粒嘅粟米？但佢系黐喺嗰条棍度啦，即系嗰只。 系系系，形容得非常之贴切啦。 我有见过呢只。 我冇啊， 冇啊，你全部 或者似嗰啲咩啊？系咪叫松果啊？ 系啊， 系咪啊？黐松果， 长条形嘅松果。 系，咁四系最 香蕉 啦， 系啦。第五， 咁五咧就开始有少少即系湿，即系你屙出嚟嘅时候就唔系一条啦，开始散 啦， 系 啦。咁六嘅话咧就更加多啲水啦，七嘅话咧就去到即系屙石，啪一嘢水咁样， 花洒呢啲叫做，我会啡都唔知去边。好啦，咁知道咗呢一个之后嘅话咧，就可以系咁以知道下嘅就 系 佢嗰个肠胃嘅状况， 系 咪咁？ 都要问下其他症状。 好， 先 有冇咧？嚟啦， 嚟啦。 嗱，咁咧就会问下你过去一个礼拜啦，你会唔会有呢个腹胀啊？即系 bloating。 对唔住，或者其实呢一个嘅话咧，喺我哋收音机度听紧嘅朋友，如果你都有呢个咁嘅肠胃嘅问题嘅话咧，都可以做 一做 一个小小留意一下啦， 可以自己 测验啊。好， 腹胀系咪即系成日食完都好似唔好落格咁啊？ 系啊，即系谷住。 个肚好胀啊， 又冇乜呢个感觉嘅、 好，咁我剔咗你冇先啦，系啦。咁咧，如果 第二题， 第二题就系会唔会有风啊？ 即 系 成日 有 成日虚屁屁， 系啦， 即系有冇屁屁？ 系啦 ，break the window 有冇？ 都多噶， 你成日都有啊？ 我有啊， 多噶， 系啊， 系。咁如果系咪每一日都有啊？定 每一日都有， 每一日都有啊。OK， 臭唔臭？臭唔臭？细细问噶， 好臭啊！ 唔系，有人 讲话 系有关系 嘅，冇错冇错，系啦，有关系嘅。咁即系话你食嘅嘢啦，即系通常你可能食肉比较多嘅时候，你会出 臭啲， 臭啲嘅系啦。咁啊，马家姐中意食肉啦，系啦。咁会唔会痛咧？即系腹痛？ 冇 冇嘅，非常好。OK， 系冇嘅。咁我 tick 翻先啦。 OK， 咁跟住会唔会试过有即系抽筋， 都 即系 cramping 啊？ 你讲都有， 我有啊。 唔系讲紧肚啊，马家姐。 我个肚冇冇冇冇冇冇， 系而家讲紧系即系消化系统， 唔系讲经痛啊。你应该冇事啦。 马家姐，你有冇经痛啊？ 即系脚嘅抽筋，其实都可以留意翻，即系讲少少啦。即系关于可能食钙质同埋镁质唔够啊，系啦，钙质即系关你饮奶啦，或者加钙嘅植物奶啦，镁质就系深绿色嘅 菜 同埋一啲坚果， 明白？ 系啊，咁都冇嘅，都好好。 好，下一个。 咁啊，会唔会成日会觉得呕心啊？ 呕心 ，nausea 啊？ 如果冇望住马家姐就冇呢个 symptom 咯， 咁即系冇啦，得 ，OK， 冇嘅。 我见马家姐，我又想 而家就呕心啦， 而家就呕心啦，坐喺隔篱。 系啊，咁其实即系压力啊，都会影响到即系同我哋讲嘅肠易激综合症嘅。咁有冇啲乜嘢症状，或者有冇啲人咧系会令到 会出现呢个 出现咗 嗱？我留意咗，可能我朝头早一起身食甜嘢， 甜嘢 一食甜嘢啦。唔够瞓啦， 系， 可能食得多水果啦，咁就会有呢一啲 反胃嘅感觉， 唔系就系出嚟 嘅感觉。OK， 咁你话甜嘢系包唔包括生果，定系甜嘢即系话你讲紧 食朱古力啊、蛋糕啊呢啲？ 甜嘅蛋糕， 蛋糕， 甜嘅蛋糕系 OK， 蛋糕 OK， 好嗱，咁讲少少先啦，因为我哋可以每一集摊开嚟讲嘅，系啦。咁而家杨妹嘅 有冇得救咧？ 實有得教， 但係我想問一問 阿 蘭，嗱，而家我當然咧就我哋針對係阿楊妹啦。咁如果喺我哋收音機旁邊嗰度，頭先都做咗呢個 test 嘅，有冇話幾多個 tick 啊？又或者係為之就代表嘅就啊，佢可能有機會會有呢個腸易激綜合症 咧。因為咧，我哋其實腸易激綜合症咧就係要睇完醫生，好似楊妹咁樣睇完醫生照完個腸鏡之後，即係 make sure 其他冇事嘅， 哦， 係啦，先 至可以 大 note， 係啦，先係呢個症狀嘅。咁所以即係譬如話你都有呢啲症狀嘅時候咧，咁 最好咧就 check 咗先，其實關唔關其他事？ 明白，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呢啲症狀嘅話咧，我哋就係點樣去控制好啲症狀啦？即係令到你個大便係去成翻形咁樣嘅。咁呢個都要留意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睇翻阿楊妹，即係食得太甜嘅時候，尤其是生果食得太多咧，因為咧我哋講緊生果都係即係糖分嘅一種啦，碳水化合物嘅時候，佢有啲咧去到你個腸度係即係消化唔到嘅時候，你个人已经攰啦，瞓得唔够啦，咁就会过咗你可以即系消化，可以即系吸收到嗰、那个上限啦，咁你就会出现呢啲症状咯。咁所以嚟紧呢两个礼拜，咁我想杨妹咧写一写自己大约食啲乜嘢，咁最重要系写出嚟，即系你头先讲咗话生果啦、甜嘅蛋糕啊嗰啲，就系、是、会影响到有呢个症状。睇下仲会唔会有其他食物，因为蛋糕有时咧佢用咗啲代糖嘅时候咧。都有機會令到有呢個情況嘅，咁你話 飲嘢咧？ 飲嘢都會 有冇關係啊？ 尤其是果汁嗰啲啦，個果糖個濃度更加係濃縮咗，即係變相你可能平時食開一個生果，但係你飲咗一杯果汁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容易有呢個症狀嘅。 哦， 係啊，所以你食乜嘢就係乜嘢， 我覺得都會咯。 係啊，係啊，因為濃縮咗太 concentrate 啦嗰件事，係啊，係啊，咁所以楊妹可以留意一下，同埋即係可以繼續寫一寫你個出师表 嗰出师表系梯嘅，每日出几多次？ 系啦， 开始 系啦，冇错。跟住我哋可以再慢慢去分析喺食物方面点样去慢慢调节，因为有啲嘢你系可以食，但系个份量有时可能过多，就会即系 trigger 到呢样嘢出嚟。 阿懒啊，我想问嘅就系话咧，可能听紧嘅朋友都可能会觉得嘅就系话肠易激肠易激综合症，实际上系乜嘢嘅一回事咧？同埋嘅就系点样唔舒服法咧？ 系啦， 咁佢哋可以知道嘅就啊，我需唔需要都好似小杨妹咁样，可能要记。低自己要食啲咩嘢啊？又或者就系可能喺食物方面嘅话有啲拣择咧。 即系头先我哋讲嗰评估嗰啲症状啦，咁系即系睇翻你系睇完医生之后完全冇嘢，都系有呢啲症状嘅时候，咁或者系你嘅大便系唔系我哋讲嘅即系香蕉型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喺食物方面可以着手一下咯。 嗯哼， 系啊， 系啦。咁同埋就系都唔舒服嘅，我见到 就系啦，同埋你食完啲嘢。好似哎呀前功盡廢諗住想上榜㗎嘛、你食咗好多嘢其實你 吸 嘅 係啊因為有啲嘢誇張到即係唔敢出街食要搵廁所因為要睇下乾唔乾淨先因為一食完呢有機會就要即刻跑去個廁所嗰度係啊 都有時可能一日講誇張嘅時候一日即係可以去三次廁所 哇好辛苦 呢個唔算少啦有啲人可以去六七次 哇阻住你嘅日常正常工作 一定係啊好影響㗎 有時係放屁呢 如果唔理佢嘅话，会唔会系对于佢可能系譬如营养吸收啊， 营养嘅吸收影响佢生活质素，系啊，同埋咧即系长期嚟讲，其他嘅维他命啊都会影响吸收咯，即系所以小杨妹话要增磅增肌嘅时候都会有困难。 系啊， 如果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嘅话咧，都觉得自己都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咁就希望你哋咧都同阿小杨妹一齐踏上呢一个旅程， 冇错， 就系要留意嘅就系自己唔好食咁甜嘅嘢，系咪？同埋。就 是 记低自己每一日食过啲乜嘢嘢， 但求就系屙出好屎。 好，一于咁话，我哋向呢个好好嘅目标进发。 替温嘅出师表 系啦，大家都要开始 系 啦，冇错，替科嘅出师表 系啊。 好啦，咁啊，当然今日嘅话咧，我哋因为太多嘢要搞啦，咁啊，原先我哋有一个嘅题目嘅话，都要同大家讲讲。呢一个嘅话咧，就系 点啊，即系 点啊， 对住家姐马家姐点算好？ 点算好啊？ 呢个题目好正啊！ 剩翻嘅時候我哋無多，咁所以咧就要麻煩阿懶啦，要濃縮同我哋講啦。 咁碘質其實好重要嘅，之前衞生署都做咗個報告啦，即係睇翻35歲以上咧個碘質係比較缺乏嘅。咁我想問下大家啦，喺食物入邊乜嘢碘質係最高嘅？ 嚇， 紫菜 係 海鮮 係 雞蛋 係， 我哋呢啲做功 課深色嘅菜。冇死嘅呢个， 系啊，咁冇死。杨妹系啱嘅。如果讲最高嘅时候咧，即系头先大家讲嘅几样 紫菜是最高的，咁、嗯、海带是仲高， 嗯， 系啦，海带，咁系啦，海带即系有时会做啲海带绿豆，系啊，系啊，嗰啲糖水啊，咁但系你太多嘅时候又唔好，太少又唔好啦，咁其实太少咧就会影响咗好多，因为身体嘅甲状腺咧都系非常重要嘅，咁碘质唔够嘅时候咧会影响身体嘅新陈代谢啊、内分泌啊、肠道啊，即系好多身体各样嘅机能咧都会影响到嘅。 但我哋比较少听哦，即系对于你今日食碘食够未啊？通常都系讲啲咩蛋白质啊、维他命 C 啊，点 解咧？买新面文唔会话我要补碘， 系啦， 葵花补碘， 系 系啊， 系啊，哇！原来听你咁讲 都咁好 重 要，即系尤其是系即系怀孕啊，或者系即系喂人奶嘅妇女更加重要，因为所需嘅碘质咧系更加高嘅。咁、如果我哋讲成年人咧，大约需要150微克嘅碘，咁怀孕同埋胃部母乳嘅咧就要250微克嘅碘， 哇，多好多成倍咁滞。 系啊，咁当然碘即系丰富嘅食物，我哋头先有讲海带、紫菜、鱼啦，咁啊即系一啲海鲜啦，因为我哋食嘢嘅时候，即系你当海鲜系比较碘比较丰富啦、牛奶都啱嘅，咁同埋咧即系鸡蛋都啱嘅，咁 几好食嗰啲嘢。 系啊，深绿色嘅菜就唔啱咯。 深色嘅。 你哋 讲多次咩唔啱啊？ 你 唔 repeat 一次啊？你 唔 好嘈住， 唔好嬲 ，OK 我 OK， 好 系啊，系啊。 但系你讲嗰啲嘢系好食噶， 系啊，好 食 噶，食 得多 系啊。咁所以你就要谂翻，即系可能我哋平时食嘢嘅习惯咧，通常可能出街食嘅时候就会食可能鸡啊、牛啊、猪啊嗰啲比较多。 哦， 即系你食海鲜嘅习惯少，同埋少食嘅时候咧，可能 我食好多海鲜啊， 系咁非常好啊，系啊。咁有时少点嘅时候，会唔会食下紫菜啊嗰啲？ 会 咁其实都好 食寿司咯，系咪啊？食寿司啊，你又 冇错冇错，系啊。咁呢啲都可以系补充碘质嘅方法。咁所以咧，即系又唔可以太多啦，又唔可以太少。咁同埋食溶盐嘅时候咧，可以用一啲加碘嘅盐， 系啦， 有嘅，系啦 ，iodine salt， 系啦。咁所以话一茶匙嘅盐咧，其实已经有130至180微克嘅碘质噶啦。 但系又唔可以食咁多喎， 咁一日嘅上限系一茶匙咯。咁如果你煮嘢食嘅时候有落少少加碘嘅盐啦，同埋你又食下海鲜啊，又食下紫菜啊、鸡蛋啊、牛奶啊嗰啲咧，基本上咧都 OK 嘅。即系惊系有啲人唔食鸡蛋、唔食牛奶、海鲜又敏感啊，嗰啲就要留意翻啦。 有啲咁嘅人嘅咩？ 其实真系 真系有噶， 有噶。 天恩系吓，佢唔食海鲜啊。我唔食海鲜嘅人嘅话，呢一样嘢就真系， 所以就要叫佢留意下咯。系啊， 好，咁今日我哋都讲咗有好多，因为真非常之丰富。你跳咗舞啦，跟住我哋有小人会嘅抢劫嘅综合症啦。由今个礼拜开始嘅话，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就会重点关注呢一个问题噶啦。好，咁我哋下个礼拜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唔该晒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朝早10:46接报喺西贡牛尾洲南面水域发现鲸鱼尸体，海洋公园同海洋公园以及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团队正系联同渔农自然护理署前往相关水域详细了解同埋处理个案，会适时公布进一步消息。强烈呼吁公众唔好出海观看。本台喺现场拍摄到怀疑系鲸鱼嘅尸体，尸身漂流至岸边，附近有水警轮在场戒备。一名12岁的双非男童早前被母亲遗弃在广华医院，警方及后联络身处内地的男童母亲，他早前乘坐高铁来港之后被警方拘捕和控告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稍早由警车押往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保释至9月11日再讯，以等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见。 控罪指37岁被告今个月21号喺广华医院急症室，身为儿童富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故意虐待或忽略，其方式相当可能导致儿童受到不必要的苦楚。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以5000元担保外出，期间不准离港，需交出旅游证件和每个星期向警署报到。高等法院早前拒绝就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批出禁制令。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法庭与政府就该歌曲作为宣传或传播的用途会危害国家安全的立场是一致。他又说，法庭考虑到国安法同样能够起到检控有意图传播歌曲的人，为避免造成一罪两检的情况，因此技术性作出拒绝批出禁制令的决定。就部分音乐串流平台重新上架《愿荣光归香港》，汤家华认为相关行为属于不智，发布者容许歌曲任意被他人传播的行为等于挑战法庭，认为相关发布者有机会触犯国安法。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今日起接受申请，为期2个星期，在乐富房委会客户中心有首次申请居屋的市民说，会选择屯门的单位，因为本身居住在新界区。亦都有市民说会选择启德和观塘的屋苑，认为交通较方便。有市民表示，近期银行加息增加供楼的负担，但是预算仍然足够。新一期居屋合共有9154个单位，包括启德启悦苑、观塘安盈苑、安丽苑和安华苑、屯门兆翠苑和元朗朗天苑，以市价620折出售。预计今年第四季搞珠，出年第一季开始揀楼。另外亦都会重售马鞍山、锦晋苑、钻石山、启祥苑、东涌御雅苑和沙田裕德苑，共大约50个单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8点，系升292点，总成交金额99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6升6.2，盈富基金20.74升3.2，美团148.7升6.3。恒生中国企业71.76升1.6，阿里巴巴98.2升2.3，快手69.05升3.6，小鹏汽车87.95升2.85，港交所327元升2.8，海底捞22元升2.5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1，日元141.87，瑞士法郎0.872，加元1.326，人民幣7.149，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101，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3,115点，係升356点，港金報18,210元，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73美元，卖出195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性，谈情的价值，遗忘过孤寂，平时很出激，先有见识。谈情的价值，无情有经历，临场好镇定，临场见本性。谈情的价值，遗忘过孤寂，谁曾变过寂，单身作孤娘是谁？ 片段人间卖身，科技一日千里，而家话啲咩 AI 将人嘅声音啊、样子啊换嚟换去，迟啲会唔会成个人嘅头都系换嚟换去？真系唔知道啦。不过喺啲咁先进嘅科技背后，人嘅道德观念仲存唔存在？相信就冇人再谂。 阿黄生请坐。 哦，好啊，好啊。 系你嚟应征做我哋嘅实验嘅？ 啊，系啊，我喺网上面咧睇到你哋嘅广告啊，所以啊。 OK， 好。嗱，不过咧呢、這个实验横跨一年喎，喺呢一年里面咧，你唔可以做其他嘢，唔可以见屋企人啦，或者朋友嘅，唔可以再过翻自己嘅生活。换句话讲。未来一年，你的时间全部都会卖晒俾我哋，唔知道呢方面有冇咩问题咧？ 其实咧，我嘅屋企人就一早已经离开晒我噶啦，佢哋又话我烂到，我而家都算系一个无业游民啦，冇地方住啦，有时连饭都冇得食啊。所以如果呢一年入边我有地方住有嘢食咧，其实乜嘢问题都冇所谓噶。 Good， 放心，呢一年里面咧，你唔单止有地方住，有嘢食。你的生活甚至可以说很豪华 的。那太好了，真的。我答应的什么都可以的。但我想问呢，有没有酬劳的？还有如果有呢，有多少？ 问得好啊，这个问题。在我未讲你的酬劳之前呢，麻烦签了这份合约。内容呢就是你会保密啦。我们今次的合作你完全是不可以向外界透露。OK 吗？ OK 啊， OK 啊。 好，你签一份文件先。我们请另一个人出来。佢咧就系、是、你个实验嘅另一个对象。 好啊，好啊。 黄生，呢一位就系张生啦。 张生，咦，你唔系嗰个好出名嗰个地产商？乜你咁有钱，你都嚟过嚟帮人做实验噶？ 我 嗱，佢嘅身份咧同你系有啲唔同嘅。不如你俾我解释一下先啦。今次嘅实验咧，就系将你嘅身体借俾佢用一年。 吓、啊，咁、即系点啊？我唔好明白、啊。 不如我讲啦吓。嗱、啊，我就听晒佢讲噶啦。由我解释下啦。系我系一个有钱人，不过你都见啦吓、啊，一把年纪啦，好多我想玩嘅嘢啊，想去嘅地方，甚至一啲好简单想做嘅事情，好困难。我需要一个年轻嘅身体，就算咧我短暂拥有，都好过我而家行步路都慢过人。 啊，但系身体都有得借嘅咩？对唔住啊，我都系唔玩。 你又唔使咁惊，你听埋个细节先啦。嗱，我发明咗一种药咧，可以抑制人嘅意识，即系好似做手术嘅麻醉药咁。嗱，打咗啲药之后咧，你就会咧好似瞓咗觉咁。然后呢，我会将张生脑袋里面所有的记忆的信息啊 ,copy 一份输入去你的脑部。咁即係话呢，这个时候你脑海里面諗嘅嘢呢，全部都係张生嘅。佢只係借用你嘅身体去感受外边嘅世界。打个比喻啊，就好似你嘅手机换咗一张 SIM 卡咁咋嘛。对个手机一啲都冇影响嘅。一年只係一年咁多啫。 咁啊， 后生仔咁啦。一年的代价就是1000万，仲有噃，咁你怕我用到你的身体残残烂烂系咪？ 如果一年之后你的身体有任何严重到话断了只手或者断了只脚，其实是不会的，我只是这样讲的。我愿意每一个严重的损伤我再赔1000万给你，你加落嗰度唔少数噶咯。 点啊？你咪当瞓咗一个长觉咯，1000万、啊，你一世都搵唔到啦。 咁又系，好咯，我做啊。 唉，变翻年青嘅滋味实在太好啦！我而家每日朝头早咧都去健身院嗰度做 gym。跟住我中意食咩早餐都得，食多只蛋咪食多只蛋咯，食多两只都仲得啊，使乜惊胆固醇啫？咩血压高啊？以前啲生活虽然系嘅，有钱就要乜有乜，但系咩都有人帮，食乜嘢话唔好，食咩又话唔好，想做咩又冇体力。而家先明白，青春真系比钱更加可贵。可惜啊，即系剩低三个月到期。我就还翻呢个身体俾人，唉，真系。 sorry 啊，我想问一下部跑步机咧，你仲用唔用嘅？我见你停低咁耐，好似系谂紧嘢咁，我估你应该跑完。 哦，系啊，我跑完噶啦、哦。你用啊，唔好意思啊，我阻住咗你。 你好勤力啊，我几乎朝早咧都见你嚟做运动嘅。 都唔算系，你都好勤力啊，我都成日见到你噶。 系啊，女人唔做运动好快残噶。 点会啫？你唔好咁客气啦。你咁靓女，你做唔做运动都咁靓噶啦。 你咁叻讲嘢嘅，我唔够你讲、啊。 不如介唔介意啊？一场相识，做完运动一齐食早餐啦。 咁好啊。 好，咁我等你吓，我出面等你。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还有一个星期就够一年。唉，每次想回又要变回一个80岁的老翁，过回那些行步路都没力的日子，我就不开心。过去这一年我真的很开心，不单止回复了青春，还重拾回以前失去初恋的感觉。我同喺健身室识个女仔，而家来往得好密，佢日日都会打电话俾我。喂， 我啊，喂，上次我同你讲嗰套戏咧，依家做啊，我头先订咗飞啊，你陪我睇啊。 好啊，咁我而家揸车嚟搵你啊。 好啊，一阵见。 唉，收咗线之后，我不停咁去谂。我做紧乜嘢咧？我青春得翻一个星期，但我从同日日见面发展落去，我系咪做错咗咧？唔得，我唔可以就咁将我而家所有嘢毁灭。我要继续后生落去。 咩话？你要多一年？冇可能。 点解冇可能啊？我有钱啊嘛， 唔系咁嘅意思啊， 我俾多1000万佢咯， 唔系咁意思。你听我讲，呢种麻醉药，人嘅意识嘅药咧，有效期得一年嘅咋，等佢醒翻之后，佢会掌控翻自己嘅一切噶。 咁租多一年咯，租楼都系租多一年嘅啫嘛，你打多一针咁啊，又多一年咯。 你听我讲啦， 我俾2000万啦。 你听我讲，呢种针药咧，每人只可以打一次嘅咋，再打咧，佢就会永远醒唔翻噶啦。就好似植物人一样啊！不如咁啦，我再帮你揾其他后生仔啦，好冇？ 我好满意呢个身体、啊，而且我最近同个女仔拍紧拖，咁如果我换咗另一个完全唔同嘅身体，佢咪唔认得我咯？我想用翻呢个身体啊，有冇办法啊？ 真系冇咧。 其实佢咪话过佢冇屋企人嘅，又冇地方住，根本冇人知佢去咗边，佢冇咗啦。唔喺呢个世界上，有边个会追究先？你话系咪？ 吓， 钱？ 你意思？ 我有钱，药你有药，佢有咩啊？我哋做咩去惊佢啊？成件事得你知我知，边个会管得着？你话 系？ 但咩系啊？我一阵间叫秘书，我3000万让你户口，你识做噶啦。 咁啊，好啦。 爱情嘅滋味实在太吸引、太迷人，佢能够令我埋没我嘅良心。我强迫个科学家继续俾我占用呢个身体，虽然知道我咁样做就好似抢咗人嘢一样，但我实在太唔舍得呢份感情啦。唔得，我一定要继续年轻落去。 你要记住啊，呢件事一定唔可以话俾任何人听。坦白讲咧，你唔系唯一一个进行呢个实验嘅人啊。但系咧，每一个人都会遵守呢个租用期，一年到咗之后，佢哋会将个身体俾翻人嘅，除咗你之外。 我知啦，知啦，放心啦，我点会话俾人听啫？好开心，真系好开心，我又可以继续年轻落去啦！我怀住无比兴奋嘅心情约咗我女朋友出嚟。啊，今日佢好少迟到噶 ，Johnny。 啊，你老婆婆你系边个啊？ 我啊， 我识你嘅咩？ 我系 Mary 啊。 吓 ，Mary， 点解？点解你会变咗个老婆婆嘅？点解会咁嘅？ 其实我唔怕坦白同你讲，之前我嗰个身体 你 系 你用钱租翻嚟噶？ 系啊，你点知噶？ 金钱并冇善恶之分，不过落喺唔同人嘅手上，就会有唔同嘅后果啦。好现实咁讲，钱多啲嘅人选择会比较多。冇钱嘅人，希望运气会喺你嗰边。 苏虾仔未出世，都去揾玉皇大帝，听佢讲翻啲世俗条例。拎起张牌身契，起势咁拧头拧计，好坐低听官家讲出一切。喂，我要你家世，你梗一家富贵，我发。 我想啊，我想借阿 Brian 嗰个咁强劲靓仔嘅身体咧，唔好话一年咧，做一个月都几好吓。有时都系呢个即系疯狂嘅想法吓。 完全唔想， 我都想借大家咁有经验嘅脑袋啊！ 唔借， 你咁嘅病话，都唔好借啦。 但我死都唔借马老师个肚腩。 系咯， 我唔使借个送俾你，除非你拎走。 Not for sale。 喂，多谢多谢多谢，时间三分钟，晏昼一点钟啊，雷暴警告有，成到两点三十八，三点三十分啊，天气都会不稳定嘅。好，交俾 Mayne 看过，听日一样会有。 小羊羊。 我喺度啊！我就系我最期待嘅是窿是窿于银碌银碌嘅， 冇错。我哋会有风吹快活人，听日再见， 拜 拜。Yeah.